喂 ，Hello， 各位好，喂，大家打个招呼先。 喂，好，好，好， 好，呢度。咁咧，大家听开网台咧，或者听开网台 app 咧，都知道边位系 Gary Kwan 同埋王 Sir 啦。 系，大家好，我系王 Sir 啊。 系啦，咁啊 ，Gary 咧就无奇不有啦，唔使讲啦，系咪先？ 出上嚟还期票噶， 讲咗好耐啦，讲咗几年啦。喂，咁咧就睇下有冇朋友入咗嚟，定系好少日头做 live 嘅关系咧，有少手忙脚乱啦，因为。即系平时我嘥好多时间，都有19人入咗嚟。咁、但系有冇人留言呢？ 暂时未有。 有冇呢？好似未有啊。咁嗱，通常正常呢，我都等到50个人先开波嘅。咁但系日头会唔会个门槛会低少少呢？大家决定。 我冇所谓。 冇所谓啊。因为有时好多时候好关心啊，边个嚟㗎讲咩㗎咁样呢。咁我咁快喺个50人之前讲咗啦，就不停有人问嘅啫。 係 即係后面入嚟嗰啲人问返前面嗰啲嘢。 係啦，冇错啦。咁所以呢就等多阵啦，各位。 或者出啲题目俾我哋讲啊。 係啦，喂，点下题啊。嗱，其实呢如果大家有听过我哋是但一个或者三个都有听过啦，我諗。咁我今日出咗个 topic 呢，叫做九毛奇吹，即系总之整到啲人读唔出啦。即系竹真毛嗰队乐队点解咧？咁你问佢哋点？你知竹真毛队点解有竹真毛？ 唔知喎。 有好多人谂啊，点解个名咁有型咧？原来佢哋话求其揭开本书一读嗰、那个， 读个字咁就系啦。咁啊， 咁我想做 都有个办法。 我想做呢个效果啫。咁啊，九毛奇吹，有啲人又唔知谂咗啲咩，咁啊，多啲幻想空间咧。咁啊、就系咁解啦。咦，似乎同个 logo 搭咗，咁我有少手术。移翻正佢先， 搭咗边个 logo 啊？ 搭咗个 stage YouTube logo 啊 ，stage tube 个 logo 咯，即系我本台嘅 logo 咯。喺呢度啦。嗱，即系顺便示范下俾阿 Gary 啦，喂，做 live 好系啊，唔系，因为我而家咧，我想share 条 link 出去，因为阿王 Sir 喺度啊嘛，咁我变咗我就你既然你哋等紧嘅时候咧，就我帮阿王 Sir share 咗出嚟先。 系啦，咁啊，大家俾啲意见，但系嗰、那个。我唔知咩今日咧，嗰、那個留言板我明明 share 啊喺呢度，哇好多人留言啊！ 哦，又講咗好多嘢啦， 我匿埋咗出唔到嚟。咁我頭先咧，我用個Facebook 嘅 page 咧，我係咁改嚟，嗰個改唔到，聽唔到 Gary。咁就用手機版咧，我聽埋阿 Gary 先，咁啊應該容易啲。咁啊，大家俾啲耐性啊，俾啊點啊題。咁其實我哋之前咧飲茶下午茶咧都講咗好多題目噶。但多到我驚佢走之前都講唔曬，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俾少少時間，唔係俾少少idea 我哋。咁我 share 埋條 link 先。 嗱，就算你俾 idea 都好咧，未必講到噶，講未算啊。 唔好有機會乜都講到啦。 唔係。 OK， 嗱，其實主要係講咩咧？因為聽講有啲嘢王 Sir 先知嘅。 唔会， 就系林国云嗰单嘢咧，大家想唔想听先？ 嗯， 系啦，咁我唔知点解啲 Facebook 咧近来都鬼鬼地。 唔系啊，因为而家 成日都啦，无端端听咗喺度又唔。 因为咧新依一次 update 咧，我觉得系仲有 bug。 好失败啊！ 吓，仲有 bug 嘅，咁即系都喂，系同各位网友打声招呼先啦。Hello。 啊系，嗱，唔紧要。 你差唔多50啦，你要快手啲做啊。 哇，系喎，要啊，唔紧要，我仲有啲时间咧，可以拖延下嘅，就系听佢哋讲乜。 多谢你啊，9527刚哥听完新一集无期，真合适，快手，快手 ，Steven M A C A U， 系唔系有 Gary Plan B O B 玩三位好康康业探长好，大家好 ，Hello， 翻紧听今晚听翻，要括 William Chan，Hello Gary， 王 Sir 同探长 ，Hi Chiu 探长你好 ，Raymond Chong Hello。三位 JJLance High， 我放咗工， 咁早放工， 八 达 君龙系咪 ？Lotus Zero，Hello 探长，好 Gary 你好，黄 Sir 好， 系咪你 page 个问题啊？ 唔系，你有冇 page 嚟？ 正阿威， 我就唔紧要，我 share 咗出个外 来，真难得 ，report 大家子 ，Ted Chan Hello， 睇完广告先入嚟， 多 谢 你啊，9527 平时广告 Lotus 未出现， 系。 莫普各位好 ，Barry Lee Hello， Daniel B O B One and Susan Wang Hello， 探长 Gary 黄 Sir， 大家好， 大家好啊， 黄 Sir 有冇鬼故啊？ 我都话佢讲鬼故啦。 面定 Hello Gary， 长 今集无期不日开播， 喂，文字好清楚啦、啊。 咁我文德，咁我上嚟你节目啊嘛，我陪阿王常上嚟噶咋，你知系咪先？ 郭廉唱哈哈，我刚刚听紧 Gary 的无期重温，终于见到王 Sir 真人。Gary 同王 Sir 的节目超好听，9343。想听王 Sir 讲在西安生活一段时间后有什么感觉？ 我一阵间都会讲下关于大陆嗰啲嘢嘅，即系生活啊，啲朋友嘅遭遇啊， 翻工偷听， 哇正啦、 啊，多谢你啊，9527讲鬼故或奇案啦，喂， 哦，即系主要都系捧你场嘅，咁、所以咧， 我路过啫， 啱啦，路过呢啲路过也中枪啦，呢就系， 我就谂住嘅上嚟咧，我就系、是。睇下探长有啲咩即係录音嘅技术啦、收音嘅技术，我上嚟学下嘢，嗰啲请教下佢。 即係只不过我都係慢慢混出嚟、我记得我上次搵你上嚟呢都诸多问题。又 software 唔稳定啦，啲声又拆啦，software 真係好骑嚟。 係係。 嗱正常人呢个 volume 係 0-127 㗎嘛。 係 即係传统嘅音响嘅行业。但係呢佢 0-127 我怼到爆呢，啲人又话唔够声。將個 mixer gain up 呢又爆，即係總之個 headroom 就係停留喺嗰度，咁所以哇一大段時間好痛苦，又俾人鬧，我自己又猛，有啲人又覺得我屌你唔得啊收皮啦咁樣，咁我即係痛定思痛，然後發現咧嗰、那個 software 咧喺除咗 G127 之外咧，仲可以自己裡面再加達200%，正常你到100%你唔敢加啊嘛，佢加到400都得嘅，咁啊解決咗呢個問題啦。咁同埋咧又甩嘴又剩咧，又好後期嗰啲朋友研究嗰個 software 又話俾你聽，可以 set offset 噶嘛咁樣，又慢慢解決咯。即係到今日都叫做相對成熟，就可以同人分享一下咯。 係啊 係。咁希望 Gary 遲啲即係會即係我介紹個辦法俾佢聽，就係唔使有咁多後期嘅。咁用啲唔同嘅咪啦，用唔同嘅 software 啦，就可以一做完 live 咧，就直接網眼屎乾淨埋，佢又自動變自動變咗 archive 啦，咁樣咁咪變咗相得益彰啦。喺開頭嗰兩分鐘咧，就可能要人哋等一等啦。咁我覺得，但係而家咧 YouTube 嘅 software 咧，本身 internal 嘅 editor 咧就可以可以 cut 埋頭尾嘅。 係，我知道，我知道。 咁所以咧就解決曬你嘅問題，基本上。咁我懶個鬼啊，我又唔 cut 個頭嘅，即係有得啲人自己想，即係你聽得 archive 你咪自己往前少少咯咁樣。 O K O K。 係咯，因為我都仲未係全職，未必有可能係全職。咁至於阿王 Sir 咧，就即係 我全職啦。 你全職啊？係啊。咁你不如介紹你自己嗰個網台。 其實我嗰個好簡陋嘅啫，即係一個人做啦，又係一個踢咁啦。係咁、其實嚟講都唔困難嘅，其實即係點解我成日鼓勵一個人做節目就咁解。 係係、我都鼓勵過佢啊。 係啊， 咁我唔夠架撐啊嘛。 慢慢嚟唔緊要。 咁我有機會啦，咁咪我上嚟學一學嘢先。 係冇咁講， 即係問下咁啊，探下啲貓貓啊。 係咯，係咯。喂，咁樣咧，即係通常咧，頭先有留言嗰啲咧，都知道曬兩位啦。咁咧。就仍然我相信有十分一未知嘅，咁咧就不如阿網 Sir 講下你個網台係咩，即係入你度瀏覽下咁啊，佢就可以。如果即係中意聽你嗰啲 topic 嗰啲， 其實我本身個網台咧就係周圍擺嘅，係我都係上啲節目。 總之 我好奇怪，中意上啲節目。 哦，三畫王嘅網 Sir 咁樣就揾到你啦。 係啦係啦係啦。 O、okay、 K， 所以可能分布咗唔同嘅地方。 O、okay、K， 但係其實阿網 Sir 都有一個團隊嘅。咁就叫做山寨奇案，咁就可以上去Facebook 打，即係搜尋返山寨奇案呢，咁就可以即係搵到網上嘅嘢。咁其實佢哋定時都有節目嘅， 明白。 不過佢嗰種做法呢就係、一種類似廣播劇嘅模式咁嘅做法嘅。 咁啲 production 要多好多， 啊，所以網上好有心機做， 係囉，真係慚愧呀。 係啦，咁所以呢就 所以啱啱有一班就鍾意配音呀，所以好 呀，即係入嚟睇下都喎， 係啦係啦。 OK， Gary 呢就佢本身咧自己有個 Gary Kwan 嘅頻道，咁咧你 YouTube search Gary Kwan 咧冇乜撞人嘅，應該係嘛？即刻揾到佢啊！咁咧無奇不有咧，嗱嗰九成人我唔使講啊，就講俾一成人聽嘅啫，咁樣咯。咁希望大家即係瀏覽下，大家即係唔同嘅話題，即係網絡嘅世界咧，就唔係淨係嗰啲超高收視嗰啲有嘢聽嘅，咁有啲另類少少嘅，因為興趣小組同埋。主流嘅網台已經係等於以前我哋覺得 大台龍， 你成日睇 TVB 點啊？睇唔悶嘅咩？咁樣都聽下啲其他啲興趣咯。 嗱，我個人就我諗就比較即係包容啲啦咁我其實就我自己都好贊成咧，其實大家唔同即係頻道有台都好咧，其實我哋覺得好應該係即係 crossover 緊密一啲嘅，即係咁樣咯。就因為 其實我哋第一，我哋唔係話真係純係一個為利益啦，遲啲唔敢包可能。咁但係就大家我覺得應該係抱住一個大家互相即係 friend 底，冇乜所謂啦，係咪先？ 咁同埋咧，即係我好多觀眾反映翻俾我聽咧，都話聽無其先識我喎。佢話我上嚟講鬼故， 你嗰個好耐㗎啦， 咪就係咯，即係其實即係多得你個節目多人聽先至咧，有啲人聽完， 其實係啊，我贊成你 講，因為印象深刻就係咧，屌佢有講鬼故混吉嘅，都唔肯係講鬼故嘅，講笑。 唔係其實因為點解咧？即係我諗我自己有個習慣咧，就因為我哋本身我係大家識嘅。咁而且我哋啲鬼故唔係話要講到識飛呀、啊、又或者即係 好戲劇性 好戲劇性嘅。咁所以就變咗我講鬼故，因為我自己鍾意嘅就係啲好真實化嘅。咁所以我嗰時揾就因為我知道你嗰件事嗰、那個地方咁係啦，而導致到咁所以講出嚟。咁你嗰時你記得嗎？你初初嗰時話你我講呢啲唔好聽㗎喎、啊。咁但係其實我覺得而家網友因為其實我哋大家都係聽網台嘅，或者我哋聽節目嘅。其實經過咁多年之後咧，其實網友係有進步嘅、或者甚至一樣嘢就話，其實比我哋認識更加多，卧虎藏龍。咁所以 高手在民嘅， 絕對係。咁所以我哋應該要做嘅嘢就唔係從我哋自己嘅出發點，反而調翻轉就話係從翻其他， 即係多啲互動同埋，因為最主要咧係好多網友咧，佢真係已經聽出咗自己嘅興趣。就揀自己想聽嗰啲線路、嗰啲 channel 或者嗰種趣味啊，咁咧有啲係寫實派，有啲係 villain 派，有啲係拜神派， 乜嘢都有。 係有啲係幻覺派咁樣咧，咁所以咧，我其實我自己本身都係咁啦。咁嗱，往常嗰種奇案又或者所謂靈異嘢啦，你話唔係靈異，但係你嘅經歷咧，即係就係我中意聽嗰 part 嚟嘅，即係嗰種嚟嘅。原因就係佢有個現實嘅環境啦，有環境正功啦，同埋相對生活化啦，同埋踢爆啦，最中意嘅啦。例如嗰啲又話打麻雀叫外賣嗰啲咧，根本嗰單新聞啊 Gary 都有講啦，即係假嘅。大陸又出過，因為大陸嗰啲人作文好叻嘅，咁咧佢能夠將一個400字嘅一個故仔咧，可以包裝4000字。咁咧好多細節寫論文咁寫嘅，咁咧香港啲新嘅一代咧又睇完嗰啲傳翻落嚟，咁啊覺得即係嘅，即係就係咁樣噶啦，文字嘅威力就係咁樣咯，我認為。 咁亦都有樣嘢就係、是，即係我認識阿王 Sir， 其實我自己個人啊，咁我都係從喺當年博弈嘅出版社， 都係文字開始， 文字開始嘅。咁我嗰陣時我就覺得哇，呢、這個王 Sir 好勁喎。咁但係到阿王 Sir 佢開始即係喺有聲嘅電台佢開始開咪嘅時候，咁我覺得阿王 Sir 佢哋呢一班人佢哋喺網上又或者喺電台裏面做奇案呢，其實係別此一家嘅，冇其他嘅，因為王 Sir 呢種做法就正正就話我要大大嚿資料要實在，要所有嘅嘢，係啦，就唔係好似 即係唔係狗吹嘅。 你嗰啲都唔算狗吹，你有資料啦，只不過你明唔明啊？有啲真係埋台係砌噶嘛，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所以我自己個中意佢啲實正嘢，咁而且佢有一種老傳媒嗰種嘢，可能我自己中意啲古老嘢，咁我變咗我聽嘅時候特別有。 嗱，譬如我聽，我中意聽阿 Gary 夾阿麥德正， 係阿正哥， 係啊，其實咧開頭咧花生台咧就揾我。同麥德正夾嘅， 佢同我講過。 咁但係咧，我覺得，專係講呢啲我唔得嘅喎，咁推咗佢。因為當時我仲未識麥德正嘅，咁聽落哇，原來佢有文有路，又係實，即係嗰啲硬掘派嘅，即係有件嘢搭喺度，佢自己未必信，但係咧就攞資料嚟講。即係我最中意聽呢啲反 應。因為點解咧？其實即係當然啦，我哋大家坐得低喺度嘅，咁我哋當然我哋大家係朋友，我哋互相已經知道個默契喺度啦。咁呢個默契其實係一定要夾嘅。咁正哥因為其實我就好特別嘅，即係第一佢係唔怕開名啦，喂記得投票啊，咁多位啊，到時啊正哥嚇，咁啊 麥德正 啊， 港島東嘅 係冇錯，咁啊工黨噶嚇，咁咧就。嗱，唔係賣廣告啊，因為正哥唔喺度，我哋自己講嘅啫嘛嚇。嗱，咁樣咧就點解我同佢夾咧？因為第一嗱，可能個政治理念可能我哋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我哋某一啲嘅方位，其實我哋睇法都有唔同嘅。 即係個 spectrum 好大。 冇錯，係。咁但係我同佢夾嘅咧，因為佢係中意同我夾。咁我就通常嚟講， 大家会倾到个 topic， 咁又唔系咩咯？咁而且我觉得，喂，我哋坐得低做朋友，又或者点样倾呢啲嘢，唔系全部百分之百政治嘅。 系系 系咪啊？ 因为政治喺生活度，你焗住要讲埋咁解啫，即系啊，一定要涉猎到咁解啫嘛。 系，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咧，嗱，其实阿王 Sir 知王 Sir 做传媒，当你写文章嘅时候，你唔讲呢样嘢，但系你文笔上里边已经暗示咗嘅。嗱，我哋做音乐， 一定有倾向噶， 冇错冇错噶嘛。嗱，比如阿探长，你嘅音乐，你听阿歌，你记个歌，其实已经有一个取态嚟。 系冇错， 系咪啊？ 系啊。 咁所以我同阿正哥讲嘅 topic， 其实我哋表面我哋唔讲政治，但系喺我哋所讲嘅 topic 里边，其实就已经摆咗呢啲嘢 有倾向同取舍喺里面。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所以。我睇到嘅以前好似例如即係你讲你喺九吹你讲音乐，其实好简单，你唔明白又或者啲朋友佢唔听呢啲音乐呢，出现咗你就会有问题。 是 但係知道㗎咁就知道係究竟係点样。 係咁所以讲啲咩人哋接收到啲咩都係佢哋嘅问题啦，咁我 是 负责提供㗎啫。咁我又冇话好刻意咁样要夹硬扭到你转返我认为啱嘅嘢嘅。咁我有时同朋友都係㗎，有啲朋友倾得埋 even 政见唔同，原因就是大家都有这个包容性咯，即係譬如我可能同阿王 Sir 同阿 Gary 都有啲唔同嘅政见。 有。 但点解都倾到偈呢？原因就是喂，你咁諗我尊重，咁你同时就尊重我咁諗。但好多朋友呢有时同我倾开偈呢，你一唔啱听或者讲唔啱佢嘅嘢呢，佢就觉得你真係想扭弯佢啦，又或者你讲埋啲嘢唔啱听就唔听啦咁样。即係有时而家好似有个 filter 咁，即係慢慢傾傾下偈咧，就唉，你疏遠我都冇辦法。 唔係，同埋我好簡單啫。其實我覺得係個光譜個負責。 係。 咁我都成日講嘅，就因為我哋網台其實一個前設係一個缺陷嚟。 係。 就我哋本身開始嘅全部都係以政論 節目為主。係。即係老蕭嗰陣時， 全部係 香港網台嘅時候。 咁所以而家我哋一啲所謂資深嘅網友，或者我哋識得耐嘅網友，其實必定階段是從政治節目、政論節目衍生 的。我都頭痛的，如果大家知道我即係識我的入朋友，有些在 DBC 已經識我啦。係咁啊，盧漢推歌 啦， 都是政治節目啦。其實係即係音樂滲入政治啦。咁跟住去到D100又係啦，即係冇停過講政治嘅。咁但係我喺我自己嘅光譜裏面，政治只係其中一橛啫嘛。咁我中意影下嘢，又中意介紹人用咩相機，又中意音樂咁樣。我其實可以好多嘢都講得嘅，但係偏偏咧。網民又唔俾機會我嘅，即係我求其九噏一段，即係最緊要係鬧人，鬧完人咧點都有幾千落袋㗎啦。係 係係。 但係咧，我嘔心瀝血，牙血都出埋，又拍又粉墨登場，又剪咗一個禮拜，去旅行剪埋 footage， 又要解釋翻用咩鏡頭。我好中意玩呢啲喎，我屌得幾廿人睇嘅。 算啦， 即係咁，所以咧，我都明咧點解有啲毒販咧。即吸完毒入完去坐完監之後出到嚟，個社會唔俾機會佢，我感覺到呢個感覺啦，即係好勤力啊！你勤力四五倍、十倍， 咁揾埋豆粉賺到錢啊！ 得幾十人睇喎，係啊！我仲要剪咗一個禮拜喎，咁啊，即係嗱呢啲咧就 introduction 咧，即係大家都未去到氣慾啦，咁啊而家坐到80多人咧，咁又唔好令大家失望啦。咁我見到咧有啲我識嘅人入嚟打氣喎， 又識嘅咩？ 有啊 ，Gary， 王 Sir 好有 Nami， 我喂 ，Hello， 你好， 今日陣容俾人話都抵，9343 GB 光從溫和期不有中講香港地震，聽到好不堪就突然有開心 life 緩和下。如果 William Chan 我都係聽無其失色探長同王 Sir 尊重嘅佢係探長。 Hello Gary 哥， 喂 Hello 神嘢嘛， 佢尊重你啲嘉賓啫。 其實我由探長處色無其不有， 再做無其 不有，我都話噶啦。 港幣100元， 喂，多謝多謝多謝。 我翻工要黃昏，你哋催行至 收線打錯，多謝你叔叔。 喺重温 Wilson 和孫靜亞呢個組合三位節目，我都好中意聽。 俾人炒都抵啦， 二零一大家 好， 害真係冇。叫埋老闆一齊 嚟 live 有好處咧，就 super chat 咯。 唔係，因為有個問題，其實嗱，我唔怕講啊，因為其實我開咗個 YouTube， 搞咗咁耐，咁我係早。應該兩個禮拜都冇先至開通到，其實我連究竟點樣收錢我都唔知 道。咁你一陣要同阿監製， 我要問阿監製究竟點做先， 因為都係佢幫我搞。 咁所以我其實希望咁有即係大家幫到手啊，咁但係即係係啊，喂， 講你話我哋想講啲咩先。 喂係啦 人才啦。所以儲咗一班人先。 係啦唔使算啦唔好唔好面啦走啦啲人。行唔到咁耐。咁呢即係其實呢就頭先我哋食嘢就講過呢有單嘢我真係想講先。阿王Sir話關於林國雲喺你節目有冇講過 有講過嘅。 唔係但係嗱點解呢因為其實我哋之前我哋錄節目咁啊，王Sir咧，佢就講咗一啲即係關於即係連環殺手啊，或者一啲心理嘅嘢。咁呢個節目其實我要剪嘅，未有賣出嘅。咁我既然有部分以前，因為我聽過以前王Sir佢講咧，其實即係林國雲喺不如咁樣講，拉佢嘅過程其實係有一啲比較特別啲嘅嘢。我諗其實喺主流或者網媒裏面咧，其實係冇講嘅。嗱，不如王Sir，其實林過雲是怎樣拉他的呢其實、 他主要是拿相冲晒啦咁間冲晒冇咗啱啱佢識嘅嗰個店員。咁啱啱佢嗰間店嗰、那個冲晒機壞咗。咁就將啲相就交咗另外一間冲晒店。 即係俾行家。 即係佢連鎖嘅百老匯。咁係尖沙咀店壞咗機咁就交咗旺角店嗰度冲晒。咁即係如果由返佢本身嗰、那個朋友經手呢就覺得唔出奇嘅因為佢同我朋友講我呢就係、是、兼職連忙做嘅就幫啲法醫影相嘅咁樣。 咁、 所以我有時攞啲咁嘅手嚟晒 呢。咁戴頭盔先。 咁、因為佢哋兩個同學嚟嘅即係一直學攝影嘅。咁、但因為嗰部機壞咗於是呢就將嗰啲相底呢就送咗呢個旺角，但我哋唔知㗎嘛。 啲行家 嗰而且你係放大嘅，因為放大佢哋要 check 㗎嘛。 係。因為你曬相睇住嚟。 係啊咁點解有啲咁嘅嘢㗎呢咁樣。咁但係通常呢就係、是、如果佢唔係連鎖店基本上唔會嚟 嘅。 因為連鎖店佢有規例嘅。佢唔可以衝啲淫褻不雅相㗎嘛。 因為要咩㗎嘛。 佢要咩嘛。所以佢要請示經理，咁經理梗係唔咩飛啦。報警睇睇先咁樣。竟然嚟到睇嘅呢啲相有幾個可能㗎嘛、你攝影你知㗎。係咪花絕呢係。係咪喺第二度嚟呢 係。 定係真係影呢 咁睇就睇到㗎啦。 咁你變咗嚟講呢就要搵啲影相專家。 搵啲 senior 嚟喂呢單嘢。 我睇去返法醫睇。咁法醫就話係呢啲相係啱啱死嘅時候肢解先至係。 即係睇個狀態。 睇個狀態咁樣。咁就懷疑呢批相係咪懷疑咗即係都未知。最容易就找個攞相嚟曬嘅人啦，問下佢咁樣啊，咁於是咪等佢咯，等佢嚟。咁就因為咧，就一路等咧，一路等咧，其實咧就呢位相不斷咧就俾法醫睇，啲法醫越睇越認為有問題。係。咁於是咧就報局，就換咗店員啊，揾啲警察辦啲店員啊。 即係其實當時報咗警，就揾咗啲專業嘅法醫嚟，專登即係諗住落個鑊嘅。 因為可能你笑話嚟噶嘛，即係如果你嗰啲可能你真係翻出，可能你真係醫學院咧，即係有多唔同嗰個情況噶嘛。但係啲法醫越睇越似，因為醫學院嗰個解剖方式咧，佢認為唔會係咁樣，咁就撇除咗醫學院，又撇除咗你雜誌嗰度， 即係排除曬所有嘅。 咁變咗講，如果真嘅機會就好大啦。咁但係因為佢放大嘛，所以佢唔會上週嚟下週攞嘛，佢隔幾日先攞嘛。咁於是咪換啲警方嚟等咯，換咗嚟等。咁就係佢嚟到，你就確定嗰啲相係咪佢嘅。咁確定到啦，咁先至拉佢。拉佢就佢而家唔認啦，即係話哦，唔係喎，我揸的士喺後座執到嘅啫喎。咁我睇下邊個跌低咗曬啲相出嚟睇下係乜嘢嚟嘅啫喎。 使放大 㗎。即係咁樣啦，即係當然。咁壓你翻屋企啦嚇。 嗌 翻屋企咧就係、是、到大門嗰度咧，有一道符貼喺洞門嗰度嘅。但唔係日常見到佢哋嘅，即係。 但係嗱，以我所知，佢係同阿哥同埋老豆住㗎嘛。 同埋個妹同埋妹夫個女。 咁多人住。 好多人住。 好多人住。 但大家都係知道貼咗條符喺度。 到門口有條符喺度嘅。 OK。 嗱，嗰條符呢就係唔知咩符嚟嘅。咁但係大家唔知啦，即係入去啦，入去玩啦。 我想知當時有冇影到相 啊？ 嗰條符即係門口嗰現場證據啊，或者。 冇，因為 你查 已經封咗㗎嘛，已經。 哦、 已經封咗。咁嗰陣時警察咧就係、是。去抄家咁噶嘛？即系我都唔明啲警察，即系成间屋搬咗人翻屋企咁。 嗰阵时冇咁讲人权噶嘛？ 有冇手機偷拍佢哋？ 唔係，佢而家係咁啊！而家嚟講都搬曬啲人啲嘢翻屋企咁，知唔知？即係有陣時我都覺得奇怪。 現場正功，現場環境都係正功嚟㗎嘛。 係啊，點解你搞到個現場垃圾缸咁啊？嗱，即係好明顯，你周海亮嗰單都係咁啊！佢間屋垃圾缸咯， 佢破壞咗人哋嗰個。係 咯，咁你 查我？ 係啦，咁唔係佢自己破壞啊？即係啲警察 就話自己破壞咗。 嗱，好奇怪。咁於是咧，佢哋就即係搜到嗰啲咩標本啊、啊領帶啊各樣咁啊咁嘅嘢啦。咁就翻去查啦，咁跟住就係諗諗下，到符係咪需要攞翻去咧？ 嗯， 即係會唔會同案情有關咧？咁有理冇理啦，寧願殺錯冇放咁落。 真係攞咗， 真係攞咗翻去，攞翻去咁大家研究啦。呢個符係做乜嘅咧？ 符膽係咩咧？ 即係內容係咩？咁就係又揾啲朋友啦，即係你警察都識啲法科啲咁啦。問極都冇人知呢度咩符嚟嘅啫， 唔係我哋所見到嗰啲普通嘅符，即係唔係道家， 即係唔係咩即骨肉啊？如果唔係啲嘅啊，咁問下問下咧就冇計啦。 嗯， 咁咧就問到係一偏啲嗰啲啊，礦頭啊，即係嗰諸如此類嗰啲。咁咧就問到咧，原來嗰度符咧就係河奶啊，河奶地方嗰啲符嚟嘅。係啊，咁因為咧即係認得個符嘅人都唔知道符係做乜，即係總之知道呢度符咧就係。河奶嗰邊用嘅，咁、其實咧就會林國雲係 華僑， 話唔係佢係喺河奶長大嘅。 哦 ，OK。 咁咧其實咧佢還押嗰陣咧，即係還押監獄嗰陣咧，咁一啲有啲看管人員咧就話咧，夜晚見到有一影喺度圍住，係有四個影圍住。 哦。即係嗰啲呢都係咪算係即係上咗庭嘅 未判監嘅， 即係佢即係因為佢拘捕到落差處到上庭一段差唔多一年時間， 但係 我係幾日㗎嘛， 幾日嘅時候嗰啲 就已經有嘢㗎啦， 咁就即係嗰啲人啊，點解嚟講慢慢去睇下都有四個影喺度飛嚟飛去，身邊飛嚟飛去啦咁樣，咁於是咧就因為嗰時候唔認㗎嘛。咁既然有四個影，會唔會即係隊入咗四個咧咁樣？ 哦，即係因為咁樣計出嚟嘅。 咁於是咧就由呢四個 着手啦， 着手就睇嗰啲片啦， 即係假定咗有四個， 即係假定最少四個咁樣。咁於是咪喺度揾啦，咁咧就揾到其中四個出嚟。 係即係喺啲相片嗰度， 喺相片錄影帶，因為好多嘛，佢 佢另外仲有啲錄影帶珍藏啊。 咁咧就主要咧就針對咗呢四個先。咁因為其他啲咧就如果再查就好難查，因為其實有廿幾個嘛。咁於是咧就針對咗呢四個， 即係縮窄咗個目標， 縮窄咗目標嚟。咁又揾到呢四個，於是啲警察就話啊，梗係啦，佢殺咗呢四個人，嗰啲冤民嚟，等佢纏住佢啦，咁樣啊，呢單落好快破㗎，佢一定會認咁樣。點知死都唔認， 係好硬淨， 好硬淨。咁我覺得好奇怪，冇理由啊！嗱，既然有啲靈體喺附近，照計嚟講應該都好快招認嘅啫，咁樣。 即係以為靈體會幫佢， 係啊， 伸冤， 係啊。咁啊唔認，咁結果就係都用嗰招啦。你唔認啊嘛，咁捉曬成家人翻嚟咯。 嚇，香港都會咁嘅咩？ 一直都係咁，而家都係咁。 因為一齊住，有大條道理。因為可能係 witness 嚟噶嘛，佢哋。 即係總之就係話，還係你親人捉翻嚟，你唔認啊嘛，一齊坐咯。 但係嗰陣時其實有六個人噶嘛，六個定五個噶嘛。嗱，佢阿爸， 佢阿爸，佢細佬， 佢細佬， 佢妹夫， 妹夫同埋個妹， 妹妹嚇， 即係總之四個計埋佢。 係嗰個 間屋嘅裏邊咯， 間屋裏邊咯，捉曬嘅。咁就收尾咧就因為其實嚟講都放翻啲啦，即係你捉曬咁放咗佢個妹咁樣，就佢爸爸同細佬都係扣押嘅。咁佢都唔認。咁警察一定出個招啦，話你係你細佬做。 嗯，即係屈個 細佬。 係啦。 咁話你細佬嘅時候咧，咁變咗嚟講，就同佢細佬講，同佢細佬同佢老豆講佢唔認就你哋兩個㗎啦，即係咁樣， 就逼你自己用俾翻壓力佢啦。 咁佢哋兩個就去哀佢囉。咁因為林國民嗰、那個出身呢就比較係慘啲嘅，佢童年即係俾人俾爸爸虐待呀，又俾個細佬蝦咁樣嘅。 即係佢唔同阿媽 咁。咁就其實呢就佢都幾開心，啱啱告你兩個咪啱啱你 上面報仇咁報。 報仇咁報。咁所以都冇計喎開頭。咁直到有一日咧，佢老豆跪喺度，就哀佢，佢话：啊，你个细佬就结婚啦，你唔好累佢啦。咁样，你谂下，佢由细到大就只系俾老豆打啫。咁啊，老豆突然间跪喺度咧，佢就窒一窒嘅，即系都想认噶。 嗰时打到入厂噶，嗰时。 都想認㗎啦，但都唔得啊，即係起碼講個細佬恰我咁耐，抵佢死咁樣。 呢一鑊都係等緊今日㗎啫。 咁、啊、其實咧，佢細佬即係再哀佢咧，佢先至認。咁樣就先放咗。其實細佬到最後面都係上到高院先放嘅。即係驚你反口啊！警察啦，即係起碼嚟講嗱，係啊，嗱，你老豆放咗，個手照告，告你真係上去高等法院，你係認咗罪之後咧， 即係總之最終嗰個審咧就 個先至放個細佬。 但其實嗰陣時係入兩個名噶嘛，告 告兩個啦，告 佢細佬， 即係個都係共犯嚟嘅，即係因為當時都未證實到係咪真係林國雲嘅時候。 唔係證實到係，但驚反口啊！ 證實即係驚個反口， 即係揾佢手做人質啊！即係總之就話你一反口就兩個一齊喺庭上告。如果你唔反口，你細佬一齊上庭，一兩庭之後就放啦咁樣。 明白 咁到咗係判咗監之後咧，即係坐監啊！真係。咁成教而家又話：，咦，慢慢因為四個影喺度圍住佢， 即係博判咗，仲係咁， 即係坐緊監啦， 坐緊監 嗰陣啦，即係成教完啦，先就唔係嗰啲警員啦。 哦，即係呢個現象唔係淨係嗰個派出所見到嘅， 係啦係啦， 即係入到倉都係咁。 係啦係啦，咁於是就係諗啦，啊啲冤魂都未乜嘢喎。 我想知咪補充啊，咁樣倉友會唔會見到咧？ 啊， 即係一齊住。坐監嗰啲見唔見到 咧？佢獨立囚禁啊！ 佢獨立囚禁， 獨立嘅。OK。 咁然後佢就係即嗰啲懲教員啦，行過一咁四個影喺度飛嚟飛去咁樣。咁啊諗住都係 快啦， 冤魂索命喎咁樣。咁其後咧就係呢個調查呢單案嘅警員收拾證物嗰陣咧，即係判完啊嘛，咁執又睇老符，咁啊八卦，話講呢個咩符嚟嘅咧？點解喺門口咧？佢一門口咪驚住嗰啲冤魂就去間屋嗰度搞佢，即係屋企嗰陣。 但反而出唔到去可能。 咁樣。 原本就以為啲鬼 即係等佢擋佢嘛， 擋住佢唔俾佢入屋嘅。 咁於是就係佢真係攞咗條符去咗婆羅奶。 係。哦，即係揾人 去。即係八卦，即係佢有時探面都八卦。 即係好好奇。 好好奇。咁攞咗去，咁咧去到嗰度婆羅奶，原來呢度符咧就係以前啲食人族咧。割咗人哋个头落嚟咧，缩细咗佢咧， 系啊，嗰啲 即系嗰啲嚟嘅， 嗰啲猎头族， 猎头族嚟嘅。咁呢度符咧就系话你攞咗人头冇用噶嘛，你要攞佢灵魂啊嘛。 嗯， 所以咧你缩细咗个头之后咧，你就用符贴咗佢，令到灵魂咧就喺个头入边。 系 咁样呢度符咧，其实咧就系禁锢咗嗰个灵魂嘅， 唔俾佢投胎或者唔俾佢出嚟。 即系因为你冇咗灵魂，你都系人头冇用，冇法力噶嘛。 系 就即系连埋人灵魂混咗入边先有用嘛。 系。 咁於是佢翻嚟，又透過啲渠道就特登咧，就係去揾阿林國雲問：呢度符係咪運啲靈魂咁樣？ 嗯， 又係。 哦， 我唔俾佢哋走。 係， 即係咁樣。即係永遠都喺佢身邊，即係唔係啲鬼搞佢啊？ 係， 係佢禁固咗嗰四個靈魂。 即係好似嗰啲土人抬喺個身 咁樣， 即係戰利品，即係獵人咁樣。 除咗攞件物件之外，要連靈魂都攞。 哦 ，OK。 咁就因為咁樣，所以咧佢爸爸咧收尾咧喺呢個玄學院咧就做咗四個嗰啲靈位嘅，同你四隻 就諗住安頓翻佢， 但安頓唔到嘅，因為佢始終到今日， 因為始終都鎖住喺度， 都鎖咗喺度，所以好慘嗰四個 咁毒嘅，咁佢就唔止四個啦，但可能對嗰四個特別有感情， 對特別有感情， 哇、變態喎、 因為佢係呢四個咧，佢本身係其中三個係有器官嘅，即係割咗落嚟嘅，咁另外一個其他派咗片嘅都 有 video 有成 咁，其實佢個心態係即係雖然佢讀書又叻啦，又識得揸的士啊，文明人啦，但其實佢個靈魂咧調翻轉 都係土人嗰啲 啊，係咯，即係我想知婆羅奶係咪即係而家嘅文萊？ 婆羅奶嗰邊啦，咁係咪文萊就好似都係文， 好似文， 好似係文萊， 係嘛？文萊婆羅奶即係文萊， 係 即係出石油，以前出石油 嘅， 而家都仲有噶嘛石油？ 而家好似回家化啦，開始 係 好大鑊啊！喂，咁我想知道咧，咁終於佢而家放翻出嚟啦嘛？ 冇啊， 未放咩？ 梗唔放得啦，嗱， 唔係嗱，早排我聽你節目， 傳聞 話佢 政府想放， 係， 但就唔會噶啦。 哇，幾恐怖啊！喂，有少補完先，咁你講緊嗰扎相咧，其實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咧。我就有份暑期工咧，我就係翻金龍工業大廈嘅，即係都係葵涌嘅。 葵涌， 咁我就搭40號過條天橋，就去到工廠嘅。咁一日落大雨，我就經過條天橋，見到一沓相，即係我都係影相好敏感噶嘛。 即係又跌咗，咁我即刻攞隻影乜啦，就係嗰扎嘢。我嚇到我咧，我就驚到咧，哇咁恐怖嘅。咁我唔知係咪同一扎嘢嚟嘅。咁跟住咧，我又唔夠膽拎翻去。咁我就上到同工廠嘅老闆講：，喂，我嗱見到啲咁嘅相，報唔報警好咧？佢話：，唔好理呢啲嘢啦，你見過你都衰運啦，你唔好同我講添咁咯。咁搞到咧不安咗好多人。咁就冇幾耐咧，呢單新聞就出。我唔知道，即係嗱，好運嘅話咧，嗰扎相就係佢嗰扎。唔好運可能其實香港有好多， 有另外一個， 有另外一個呢啲人嘅。 不過咁樣講咧，其實即係呢度都有啲補充嘅。其實我都係聽另一啲朋友即係講翻出嚟嘅。但其實咧，頭先阿黃Sir都講啦，如果嗰個朋友佢唔係因為有事或者病咗曬唔到啲相，其實就呢件事永遠都唔打煲嘅。 咁但其實佢係好想俾人知噶嘛，喺心理個角度， 心理嗰度係 係 係咪先？ 嗱咁，但係咧就到嗰個人唔得，個菲林佢交咗俾 行家 做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佢企喺櫃面嗰、那個咧，其實係個女仔嚟嘅，女人嚟嘅。咁佢有講過咧，就話因為問過啲記者走嚟訪問過佢。佢话其实当佢见到林过云嘅时候咧，佢系俾佢 吸住， 佢话佢觉得佢好靓仔嘅。 哦 ，OK， 即系有种特别嘅， 佢有种神推鬼拱，有呢个力魅力喺度嘅。咁而出现问题嗰个就 系 晒相后边个师傅出现问题，其实唔系个坐喺企喺 counter 个女仔出唔出嘅。 系， 咁呢个就比较玄妙一啲啦。 其实唔玄妙嘅，我解释啊，即系我用我经验咧，即系我觉得，因为我读中学嘅时候，我都有晒黑白相， 系， 我都成日有黑房，同我啲同学咧鬼咁懒咧，报咗名又唔做，即系我帮佢晒埋，即系我觉得好有瘾嘅，因为可能我中意一条友喺个黑房里面又静啦，又咩都睇唔到，净系睇到，即系因为我个人可能个心好散咧，即系懒得有专注啊，好享受，咁咧。其實喺黑房裡面咧，你好多幻想。 嗯， 因為尤其是你個人咧坐唔定嗰啲咧，你入到咧，你強制性逼住你一個密室嗰度，你焗住一樣嘢嘅時候咧，你望見所有嘢咧，你都有另外一個畫面出現咗。我懷疑咧曬相嗰啲朋友見到啲咁震撼嘅畫面，好似有啲 calling， 即係令到個靈魂或者嗰條天線咧。會更加敏感到接觸到另外一啲嘢都唔定。 唔係我相信都會有咯，因為我自己試過曬黑白相咯。 係， 咁嗰陣時我接過一單 job， 咁就政府即係類似電影節咁樣，咁就要將咗幾張經典嘅明星即係已故嘅，就曬做黑白相復刻，咁就然後就你知嗰陣時冇電腦嗰啲嘢噶嘛，全部人手執啊， 遮一遮下， 係啦，即係呢啲咁嘅嘢嘅。咁我試過係特別有兩位明星夾張120底係可以咁樣跌出嚟嘅，啲相又變形啊，又歪曬一邊啊， 6×6、6×9啊，係 啊，六九， 六九， 六九， 咁你係用咗個錯嘅夾係嘛？ 唔係啊，點可能啫？我即係咁啊，跌咗一半出嚟，曬極嗰兩個已故嘅女明星都唔得，咁啊，結果我就。讲啦，我就话，唔好意思，我今晚唔做啦。咁就之后咁样呢啲嘢。 即系你都有呢个经验，会即系自己 系一次啫， 同嗰啲嘢讲嘅。 唔系啊，因为你其实你解释 个心讲， 心里边讲，我解释唔到啊嘛。咁你都明个片夹，你夹住个六九，咁你冇理由啲菲林又会咁样啊？影咗出嚟一边够光，一边唔够光啊？咁呢啲古怪嘅嗱，但系唔好讲呢度啦，讲翻林国云先啦。咁啊，黄Sir其实。你哋後尾即係差人做嘢嘅時候，係咪其實你睇嗱？佢當然佢有兩樣嘢嘅，我哋所知道有相啦，就有錄影帶啦，錄影帶係好多添嘅。其實網上其實係咪唔止四個咧？當時 唔止， 當時搜證嘅時候， 最少有24個。 哇！ 最少 呢啲係咪獨家料先？ 哇！ 因為佢每殺一個咧，佢 mark 咗喺日曆嗰度嘅。 係，我想知道， 即係佢有 mark 嘅。 嗱，我親第一身見到嗰扎相咧，全部都 close up。 系 Marco 嘅器官嘅，咁我约略见到认得啲肠同埋女性嘅器官嘅，咁但系警察见到嘅系咪唔止咧？佢有冇歪出嘅咧？即系譬如成个尸咁样劏啊？ 有嘅，因为佢用录影咧，佢系全身嘅。 哦， 有录影带，有照片嘅。 啊，照片咧就都有嘅，但系照片咧主要都系大特写多啲，因为佢有录影机辅助咗佢嘛。但 系 因为嗰阵时录影机个质素差。 系。 咁佢唔怪 有光又清唔清楚， 咁於是點解要曬大相？ 就想滿足翻 欣賞獎 獵物嗰個人，即係覺得係作品嚟嘅咯，某程度。 呢個佢嘅戰利品嚟㗎， 咁佢有冇啲心理評估啊？喺法庭嗰度咧， 即係有冇大量呢啲剖析佢其實佢嘅動機犯案動機係咩咧？ 其實本身係冇精神病嘅， 係 啊，即係只不過即係佢係有一個了解女性嘅衝動， 係好玩好奇， 唔係好奇，淨想了解，即係點解女人究竟係點樣 咁嘅？ 咁除咗外觀之外咧，佢又想內視， 哦， 啊，咁咪過咗嚟睇下咯。 但如果佢要咁聰明嚟講，佢自己作個理由， 啊， 當係正宮都得嘅啫。但我覺得就其實你話解剖，你其實買書啊、圖書館啊，即可能佢就係要聞到陣味。 係啦，嗱，佢 親手啊咁樣。 其實好多殺人嘅人咧，佢係享受 過程 去嗰下啫嘛。 係係係。 佢可能就聽都要聽隔呢一聲嘅啫喎，可能你一聲唔止十分之一秒嘅啫喎。 係啊， 咁咪就滿足咯。 我想解開擠啲嘢出嚟嗰個聲。 碎嘅講得好真 係核突嘅。咁所以咧就話你話係睇片又好，或者睇其他嘢，可能你冇呢種嘢咧就滿足唔到佢。係。同埋咧，其實佢其實最需要嗰樣嘢，佢係回想嘅嘛。 係。 黑牌。 即係記咗喺腦度。 啊，總之我記咗刻入去嗰下，呢個十分之一秒，我就記呢下。 係。 咁我得閒咧一悶嘅時候就諗起呢下，咁 我 就 high 啦，咁樣即係咁樣。 即係呢啲，我諗好多男性都會咁樣諗，男女都係咁嘅。 咁所以變咗咧，頭先阿王 Sir 嗱，咁你都啦，我哋一路坊間都以為佢淨係嗰四個嘅啫嘛。嗱，而家王 Sir 已經獨家啦，已經講話，喂，其實差人點解唔繼續查落去？其實，但係已經揾到有二十幾個特徵唔同 嘅。咁我苦主都係應該失蹤人口嚟㗎嘛。 因為差人嘅噩夢咧，佢唔係拉到人啊。佢最驚就係我告緊你嗰陣，你再認領嗰啲案啊！ 哦，大俾人做 work 佬加 油。咁唔係我唔可以告你先嘛？譬如我而家告你殺四個啫，唔係我殺第五個。 啊，即係可能要審廿年咁樣。 啊，咁你咪拖，跟住係佢真係揾律師，跟住我同佢講曬，跟住你又跟住啊，原來殺咗五個，於是我食咗大餐嘢，跟住就上。跟住唔係喎，我又殺多個啦。 咁後來嗰二十個有冇？ 冇咁當冇噶啦。 哦，即係當沉咗底噶咯喎。 嗱，通常都係咁嘅，通常甚至外國都係咁嘅，好多連環殺手咧都係告唔足嘅。係嗱，因為你告足咧就好大鑊啊！譬如佢審五十個話你，你審五廿年都未審完啊！ 係 啊，所以佢通常咧就係揀咧即係最容易入到罪嗰幾個 case 就代替曬啦。 啲嘅證據嗰啲 係啦係啦。咁咧，因為呢四個咧，佢係揾得到佢本身係相片、錄影帶、器官啊嘛，同埋啲人佢本身嘅遺物啊嘛。係咁咧，呢四個未。一定可以有到咯。 系 啊，如果突然间有第五个唔齐嘅，原来得张身份证嘅啫， 重新咁 样，咁你就烦啦，即系你嗰个 即系入唔到佢判唔到几多案啦。 系啦， 系啊，系啊。 咁仲有咧，我想知咧嗱，至于佢判咗案之后咧嗱，我哋譬如睇惯鬼片大嗰啲咧，都觉得咧， 都猛鬼追 啦，系啊，佢迟早都个人癫噶，但系如果。聽你哋啲節目或者坊間， 而家佢係好正好， 佢有逍遙嘅， 好逍遙家， 即係又讀下書咁成嘅。 唔係，最緊要有嗰四個靈體伴住啫嘛。 係， 嗰四個靈體如果整走咗，可能佢癲咗啦。 哦，咁即係其實調翻轉證明，即係嗰啲編劇咧都係流於咧，啊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係現實未必係嘅嘛。即係又或者佢其實幫嗰啲靈魂開脱咗啦，生活得唔開心啦，可能要做妓女啊咁成。 咁我 谂 唔系嘅， 唔系嗱，呢个就要讲嘅啫，因为其实佢本身都讲好多大话嘅， 系，因为聪明啊嘛， 嗱，但系譬如佢话本身系雨夜屠夫， 系， 其实佢犯案都冇落雨嘅， 系，即系求其 up 过自己个， 求其 up 嘅， 好似好劲咁样， 佢自己个躲嘅， 即系譬如有啲乸嘢王咁样，好似好劲， 喂，但系网上其实有部分犯案唔系落雨嘅喎， 冇落雨啊，佢如果呢四宗嚟讲咧。有三宗系冇落雨嘅， 系咪关传媒嘅事咧？个档系咪传媒？ 唔系个档， 唔系个档系传媒俾嘅，好奇怪。呢个谂呢， 即系粗疏 咯。唔系，呢个就系佢要求嘅。 嗱，你 嗱，因为点解佢开头咧 可以咁要求？ 传媒咧就叫佢做香港屠夫。 嗯， 最初期报， 最初期 跟住 reject。 你话唔得，呢个档衰， 系啦， 我唔中意呢个档。 我喺九龙嘅啫嘛， 因为有阵时你捉到去，你都去想去影，即系 可以咁嘅，真系第一次听。 唔系咁，你交换啫嗱，我唔作工啦，我唔攞工啦。 嗱，如果你 改啦， 如果你唔同传媒部，我作个名嘅，我唔 可能睇个嗰啲 Jack the Ripper 嗰啲咧，人哋个名几劲喎。 系啊， 因为 其实佢就系其实亦都同呢个开膛手有关嘅。 嗯 啊。呢个一阵间讲， 一阵间要讲啦，一阵间。 咁咧就佢话：，香港屠夫核突， 系好似香港屠房咁。 系啊， 唔夠浪漫。 咁於是咧就同佢，佢咧就後期已經同佢落口供嗰個警長好 friend 噶啦。 哦，即係有友誼啦， 好有好有好友誼， 傾到偈噶啦已經。 咁咧就咁嗰個警長問：咁你想點啊？問咁人哋講我冇辦法噶喎，唔得 冇啊！ 嗱，你要香港屠夫就唔得噶啦。頂衰我到，我第日點見人啊？第日點見人喎、啊？ 你仲諗住放？ 即係佢唔係想留翻話曬，即係第日你有歷史記載噶嘛？係咁啊，落雨夜屠夫啦，咁即係咁樣啊。 跟住依 OK 喎、啊， 但問題唔係話你雨夜屠夫， 咩叫紫色雨夜屠夫啊？ 好煩得滯啊！ 但問題你唔係話你雨夜屠夫都傳媒就跟你噶嘛？你傳媒都好衰噶嘛？係咁、啊、於是個警長，你話雨夜屠夫啊？咁都得，我同啲記者講話，你犯親案都落雨啦。 啊！ 即係咁樣， 一個誤會嚟嘅原來， 唔係誤會，即係你即係合理化咗嗰樣嘢。 係、啊，但其實呢個唔係口供嚟嘅，呢、這個即係係係個差人講嘅啫嘛，同傳媒嗰陣時私底下。 係啊， 哦、即係有個 report 嗰陣時候， 因為傳媒好容易俾你誤導嘅啫嘛。係，因為傳媒我想有好啲黨。 係 我想叫香港屠夫啦。 即係 juicy 啲。 咁係香港殺咁多人叫屠夫，咁香港屠夫咯。而家唔係喎，如果你講俾我聽，哇！佢殺身喺雨夜殺人嘅，咦？唔係喎，雨夜屠夫正喎、啊， 有 character 有浪漫咁， 咁咪雨夜屠夫咯？ 唔係，你諗下，我哋就算我哋八十年代睇嗰啲電影，都係特登啊，即係的士都落大大雨噶嘛，嗱， 即係有畫面啲。 係啦，往常而家澄清啦，其實係冇落雨啦。 啊，咁嗱，如果大家唔信咧，可以去天文台查一查嘅。 係係。即係犯案當晚， 犯案當晚有落雨啊！咁其中有一晚係落微雨嘅啫，其他三晚都冇落雨嘅。啊。咁另外就係、是、有一樣喺度，我而家嚟講，我都解決唔到嘅。係，究竟警方真係喺個四即係、就是、四個而家四個受害人之中咧， 有冇驗 DNA？ 嗰陣冇啦嚇。究竟係咪揾齊四條屍體咧？ 啊 ，OK。 如果根據我所知咧，有一具屍體揾唔到嘅。 係，即係四個當中有一個冇。 有一個揾唔到嘅。咁點解揾唔到？即係既然嗱，即係佢已經招認咗啦，佢一定知抌喺邊。係。咁點解揾唔到條屍？ 因為廿幾條可能記錯咗，或者唔記得。 唔係，呢四條一定記得，尤其是最後最後啊， 即係因為最中意 最後嗰一定記得。 嗯。 啊，但係最後揾唔到啊。 係。咁但係冇屍體之下都入到案。 啊，佢認咗得噶啦嘛，有時你呢四個。 係。 但問題點解佢唔供出嚟咧？即係呢個咧，就係到而家嚟講，我都諗唔到嘅。 但係呢個其實會唔會係佢最中意嗰個學生嗰、那個關係女學生嗰、那個那個本身就係、是。 咁點解佢唔講呢？即係反正你都揾咗三個啦， 係唔爭在有嗰個， 就嗰個你唔講出嚟啦咁樣嚇。 有冇秘密啊？冇。 啊，據後期啦，即係過咁多年咧，據後期即係零零碎碎咁組織翻嗰個情況咧， 係係。 咁可能係撞咗佢。 啊 ，OK， 即係唯一一個係優待嘅。 優待嘅，而且係撞得好好嘅，即係咁甚至係當佢係老婆嚟嘅。 啊 ，OK。即係呢個娶老婆嘅方式都幾 特別啦， 幾特別。 但係阿王 Sir 都有之前都有講過，佢同呢個死者咧係同佢傾咗好耐偈。 三個鐘頭啊！殺之前同傾咗三個鐘 頭。其他啲就冇嘅， 其他冇嘅， 即係一老粒一揞住佢就、哦，因為就係嗰三個鐘頭令到佢嘅感情特別唔同，突飛猛進。 啊，咁又係佢認為啦， 係啊係啊。 喂，同埋我覺得林國仁呢個人咧，佢好容易令到人著迷嘅。例如嗰個警察同佢錄口供嗰個咧，因為佢嘅故事可能好動聽啦，或者有一種神秘嘅講嘢方法啦。因為我聽阿 Gary 嗰啲節目咧，話埋完張房啊、卡斯特羅啊， 全部都有呢種， 全部都有 希特拉啊，都有種講嘢， 會力嘅， 即係話就有啲人話佢把聲好平嘅。咁我可能有呢個 potential 嘅，因為啲人攞我啲聲嚟瞓覺噶嘛，知 唔係你做得嘢啊，大佬，你明唔明啊？ 咁所以即係呢個 character 到而家佢都未衰電話，都未放出嚟呢。咁但係不停都有啲唔同嘅人招呼佢㗎嘛。會唔會係近來有啲後生啲嘅懲教人員根本就唔識佢。 都識嘅，而家其實入到佢都。 咁你仲有冇啲 update 啲嘅料呢？近來喺監倉生活成點啊？讀過啲咩書啊？咁嗰啲 呢？讀書嗰度呢，佢有幾種唔同嘅講法嘅。 係。 咁有啲佢係讀犯罪學啦，咁甚至有啲作嘢話去讀解剖啦，搵屋咁啊戒刀嚟戒啲子宮，就我點會有把戒刀俾你戒子宮仔呢個唔可能， 出面網上有好多 睇書可能 都係作嘅， 即係呢個唔可能㗎嘛，點會有把戒刀俾你啊？冇所謂啊， 加條鹽寫都仲得， 即係啲人係咁講嘅，當係啦嚇。咁另外亦都有人話去讀紫微斗數嘅，即係種啊，咁佢讀咩都唔知嘅，因為佢從來唔同人講。 咁有冇人探到佢監嚟㗎？ 佢肯見你咪得咯。 嗱，譬如我聽翁靜晶探過係咪？ 林哥云冇， 冇， 佢唔俾人探， 佢唔，佢因为佢唔接受人哋探。 系因为我上次揾过一个啊 ，Eddie Sir， 系 Eddie Sir， 佢咧都听啲行家讲过，好似佢都未接触过佢，咁佢都话系好非凡嘅人嚟，即系个第一身嘅感觉咧，系一来唔觉得佢系好凶狠啦，二来觉得佢讲啲嘢咧系令到你有啲思考空间咁样， 系好哲学化噶嘛， 系。 嗱、啊，咁就点解你讲诶讲开呢个开膛手会同佢有关咧？其实咧，佢本身咧就系呢个奇案迷嚟嘅。 嗯， 真系奇案迷。 咁佢咧就研究呢个开膛手嗰单案咧，咁啊认为咧开膛手咧其实系揸马车嘅， 揸马车， 即系马车夫嚟嘅。 OK， 咁之后马车夫咧先可以咁短时间迅速移动到啊。 系 啊，即系有时一犯条尸就唔见得人啊嘛。 系 或者好短时间已经系本来冇嘅，突然间又尸喺度。冇 证据咩？ 咁就。咁就唯一係一定係移動得好快嘅工具先啊嘛。咁佢咧就係覺得係應該用馬車夫嚟。 係，即係呢個係佢嘅見解，因為啲書都係咁。 唔係佢本身咧， 佢自己再思考翻。 佢本身咧就寫過一篇文咧，就寄報館嘅。 係 就破解呢個開膛手。 係 就話呢個係馬車夫嚟嘅。 係 報館一睇傻啊！呢條友亂咁噏，咁啊當然冇 ban 咗佢， 因為連睇嗰個人都冇興趣啊嘛。 ban 咗佢，咁咧就。去攞翻啦，退我俾佢就嗰陣，你寫過啦，呢啲嘢邊度有啊？點可能係一個馬車夫咁樣？咁啊，當時講嗰句説， 即係人哋咁多人查過，唔知你咁樣睇下知咁樣。 佢當時講句説話，我就證明俾你睇。 哦，好似好情劇情化咁喎。 咁呢上咪揸的士證明俾你睇咯。 講出咗一度喎，哦，即係因為佢就係證明咗原來你有一個移動嘅 交通工具， 就可以迅速咁樣做。 即係話即係容易搬運啊，起碼搬運容易。你氣絲容易。咁樣咯。 咁我想知道咧，除咗林個人之外咧，咁實際上香港有冇出現過另外一個類似嘅殺手咁恐怖先？ 其實真係冇一個咁 typical 嘅連環殺手。 嗱，我點解咁問咧？你試下先，因為我剛才講做暑期工呢，見到，但其實我之前嗰幾年我都啱啱升中嘅時候呢，咁我曾經試過呢，我住嗰層大廈，因為以前倒垃圾呢冇人投訴到佢㗎嘛，佢就 collect 咗啲垃圾就整個籮就擺喺你個樓梯口咁樣，好臭。咁呢我見到呢有本功課簿，咁呢好新淨嘅，就唔喺垃圾嗰度，即係 on top 擺落嘅。咁攞本功課簿嚟睇咧，即係某間小學嘅，一揭開，裡面有啲貼圖嚟嘅，全部揾曬嗰啲又係類似林國人嗰啲，但係佢又唔係自己影嘅，就係一啲外國雜誌啊，咁剪就 die cut 咗喎，剪曬貼喺度，自己寫咗啲英文喺度，哇！又睇到腳都軟埋，咁恐怖嘅。但係你知細路仔越係呢啲越好奇，我要睇曬為止。 睇曬為止。 咁我其實當時已經覺得，哇！乜香港有啲咁嘅人嘅？ 嗱，不如咁樣啊，探長。當然我哋而家 case 嚟講咧，就未必會有嘅。但係你不如問下王 Sir， 我問下王 Sir， 其實你認唔認為而家香港係有啲隱藏咗個連環殺手喺度先？ 一定有嘅，呢個唔使懷疑嘅。 其實好 講，其實林國雲咧，其實如果佢唔係揸的士咧，基本上就冇咁轟動嘅。因為主要係揸的士， 佢流動到到區區都， 同埋你每個人都會賴嘢嘛，最慘就係你唔喺間屋嗰度殺幾個，我。你唔出街冇所谓啊，搭的士我想 即系未去到人人自危， 因为搭的士人都会搭啊嘛。咁你好惊嘅喎，点知会唔会系啊？ 即系等于听 lift 鬼故一样，人好惊 啦。咁你话杀几个人佢都好多噶，咁你藏尸藏一两句都好多噶。我反而即系唔觉得有问题，最大问题就因为的士，人都会坐的士，我点知几时我上？ 咁尤其是当时咧，好多职业女性要夜归啦。因为嗰阵时香港仲有大富豪， 唔系因为佢有个 新花刀噶嘛， 有个恐慌嘅嗰阵时， 系啊，所以嗰阵时搭的士都惊噶嘛， 有个恐慌嘅嗰阵时， 系， 而且嗰阵时嘅的士仲喺度噶嘛， 系， 唔 系，即系自己车嚟嘅， 啊唔系佢嘅租车嘅，因为的士咧就当时冇人知佢车牌嘅， 系， 咁于是咪冇人知架的士系咪仲行紧咯， 啊， 咁于是咪唔搭的士咯， 系， 即系话五分钟你 所以就要讲架的士， 到时所以咧嗰阵时点解突然间？要公布的士車牌出嚟， 都係佢嘅 即係成個車牌， 佢嘅用途嘅。 就講俾你聽，嗱呢個的士嘅車牌就咁嘅編號嘅。嗱而家就已經扣下咗噶啦，唔會喺街嗰度行。 即 係 你哋唔使驚， 都唔使驚先。 林國埋捉咗啦，你哋放心答啦咁樣。咁其實咧，的士一即係審理單案之後咧，因為證物嚟噶嘛嗰陣。咁都毀滅咗，即係劏咗。 OK， 咁你唔使驚啊，呢架的士唔會再重現。 咁啊，車主咪有冇得賠咧？應該有啊， 冇噶，真系租车啫。 唔系，因为嗰阵时其实咧，佢唔系话再惊有另一个连环杀手啊，而系嗰阵时你记唔记得《天天日报》啊嗰类嗰啲嗰类报纸嗰啲副刊有啲讲鬼故噶嘛，仲有啲人传。就話嗰架的士 仲行緊啊嘛， 仲行緊， 即、哦、係 然後就有啲可能啲靈異嘅事件，就大家要 小心。哦，即係佢想博個故仔，令到 係啦係 有收定嘅、嗯。喂，咁不如招呼下佢哋先。 好啊好啊 好啊。 Kenneth Muki， 喂，你問下 Kenneth 啊。Hello hello hello。 黃石探長， 你好你好你好。 聽緊無期地震。Light James 探長，黃石你哋好。Gary Kwan， 黃石講諗過雲啊，馮紅港幣20元。差啲唔記得供應茶水俾嘉賓 ，Parents 組黃石探長 Gary Waters Zero， 我依家先見到左上角嗰四個字，個客户號好正。舒爾今日咁早 ，Max Lu 港幣100元探長嘉賓大家好 ，Clint 厲害嗨探長眉眼微笑嘅表情。淺膚色嘅揮手手勢，淺膚色嘅揮手手勢，淺膚色嘅揮手手勢，與後開探長 Gary 黃 色 Fusion Jobby 正爆 ，Angus 超喺香港人呢個組合正啊！ 喂，咁啊，你要唔要第二 round 啊？未飲曬， 未飲曬， 未飲曬 啊！監製，麻煩啦，喂，拎樽水俾我啊！因为我行唔到出去啊，谂住 break break 嘅，但系唔好有嘉宾 break 咯，冇所谓咯，就你啊，就你啊，就你。 喂，咁啊，喂，不如大家又点下题啊，即系借机会。喂，咁啊，送埋呢个先。 Jan Hello， 探长 Gary 黄 Sir。 系、 嗯。 喂，今日好似系咪晏昼，所以少啲人留言咧？ 哦，唔系、啊， 个个都系听故仔变咗就 系啦，冇错啦。咁啊，一时时啦，睇话题嘅啫，即系有时有啲人觉得好唔对路咧，讲啲嘢咧。咁有好多人嚟挑機嘅， 哦，挑機嗰班。 咁我哋講啲好唔對路㗎。 我有時我調轉嚟講嘅，因為嗱，始終我覺得咧，我咁諗啊，即係譬如搞網台呢啲咧，你成日要一班人咧講佢好啱聽嘅嘢咧，咁當然你要 為咗 水，唔使 有就唔該，我有落未飲曬。 當然你為咗收入啊，為咗人氣啊，咁啊，梗係就佢哋啦。咁但係我哋 冇就喎， 我哋又唔係為呢啲噶嘛。咁變咗咧，有時咧，我好恨不得咧，有啲藍絲啊，或者有啲其他唔同政見人入嚟傾下偈。 唔係咁，我而家講緊林哥，你藍絲都冇得幫。 唔係，即係我解釋下呢個玩法先。咁咧，於是乎咧，就有時要即係嗰啲人入到嚟咧傾兩句，因為佢哋又係你一定要同佢同聲同佢鬧完就走噶啦。咁佢留唔到嗰啲人嘅。咁於是乎咧，即係我哋個諗法就係咧，譬如我講下影相啊，講下音樂啊，咁佢哋可能冇政治影響噶嘛。咁我希望即係有好多唔同嘅人喺度一齊 chat 咧。咁我覺得有時人好多盲點嘅，即係你有時啲一世都睇唔到，但係嗰人一句講中咗佢嘅睇法。咁大家互相了解多啲咧，即係個社會會好啲咯。我覺得，即係我有啲咁嘅諗法嘅。咁但係有時咧，萬一冇嗰啲人，咪要自己飾演咯。咁所以有啲人覺得我精神分裂嘅有時。咁但係熟嗰啲就知我做乜咯，真係。咁樣咯，喂，繼續佢哋有咩講先？超驚喜啊！咁你讀咗 Mandy McGuan， 喂 ，Mandy Gary 仲有黃 Sir 超驚喜，唔將黃 Sir 講記者界秘聞啊！多謝你啊，9527，你哋一開始又話冇嘢講，而家講咗成集節目出嚟，哈哈。 咁咪好咯，咪開心啦，係咪？喂，咁啊，真係想知咧，阿黃 Sir 咧，即係我知你做咗咁多年記者咧，咁你某程度你唔係淨係為咗出糧先做呢行嘅。 唔係佢哋嗰輩 係，我覺得 係 咪？ 唔係嘅，因為嗰陣好低人工嘅。 係，咁你就係咯。 但係就可以兼好多職咯。 啊， 所以夾夾埋埋咧，嗰個收入咧高過一般嘅。 O、okay, K，、啊、其實我最主要想問你咩咧？你而家所謂即係冇香港報館做咧，咁但係你鋪引唔會冇咗噶嘛？ 所以咪鬧肥好禮咯。 鋪引有冇冇咗啊？ 係咯。 其實即係病啦，即係都會關心下一題目啦。其實同埋而家嚟講，即係話有陣時會係鬧下而家啲傳媒咯。 唔係，同埋因為往常佢喺呢個行業佢咁多年，咁佢所以有陣時佢會睇到一啲嘢係我哋睇唔到嘅盲點嘅嘢。 係啊，直頭係咯，所以即係好聽嘅呢個地方啫嘛。咁我想知道咧，咁你以前做過邊個集團嘅？系咪个个集团都做 嘅 话？ 又做唔足嘅，其实都几多下噶啦。 文汇大工都做 嘅 咩？ 文汇大工好难做嘅，因为当初如果入到文汇大工咧，当初就好好嘅。 哦。 咁、啊、因为咧就其实喺我哋嗰个年代咧，即、就、系、是、我讲紧系七八十年代咧、有 九成記者文盲。 記者文盲 係啊，唔識字㗎。 咁你聽下。 咁但係咧，你如果做文媒大公啲咧，就一定要識字咯。 啊，反而係 啊，所以就好難入㗎。 啊，可能解釋得到咧，因為嗰陣時啱搞 Stage Tube 咧，即係香港冇呢啲咁嘅平台㗎嘛。即係我以前搞啲原創音樂嘅平台嘅。咁咧，香港間間台即係嗰啲傳媒都冇興趣嘅，因為又唔夠 juicy， 又冇明星。但唯獨是咧，文匯報咧有個 文化版 文化版嘅記者咧，佢又冇訪問我嘅，佢就自己睇曬我哋，因為我哋好多 description， 咁又睇過我哋咧，就嘗試下咧就用咗幾大篇幅嚟介紹我哋。係 啊， 咁我覺得，咦？我印象中文匯大公都變態喎，寫啲嘢都即係扭曲現實㗎喎，但竟然咁正常嘅，咁我另眼相看嘅情 景。其實 我覺得文化版係正常 的，某部分嘅文化版佢哋做得幾好。 文化版係左部做得好 係㗎，所以阿王 Sir 就解釋俾我聽啦，原來佢哋咧個傳統就係有文化啲嗰啲人。 喂，但 係 點解你會講話文盲嘅？其實王 Sir 其實喺嗰陣時間做記者， 其實嗰陣時做記者係冇資歷架構㗎嘛。 嗯、 即係 總之愣入去嘅。 一來愣入去，二來即係可能嗰陣時嗰啲記者難五十年代已經入行，咁、你五十年代有幾多讀過書啊？係 係係， 尤其是走特化嗰啲， 係即係鐵腳馬神仙頭，呢個冇話要有文化嘅， 就走嘅，其實冇所謂㗎，你去攞料啫嘛，你攞完料跟住就報翻嚟，有人幫你寫。 嗯， 咁到我入行嗰陣，我就八零年入行，咁我就叫識字， 係， 咁就叫我哋寫咯。嗯、又是在看電話咯， 是是是、啊、即是那時你就威脅到之前那些，因為你兩樣都得， 不是不是，他 即慢慢更新 開 開始分工化了、 啊、 我就是幫他們寫字， 他 們就是去採訪、 啊 okay、 但他們從來不寫，不關事的，即是不威脅不到他 們，記者就是做採訪， 威脅就威脅了，兩樣都可以嘛，你又跑得的，又寫識寫字的， 人是很惰性的、如果得種技能呢， 即是分了工 了，是分工呢，你只有半桶水，你唔分工，你冇话你死去，即系咁样啦。咁即系譬如我哋搵出去做好惨啊，做完翻嚟又写。 嗯， 你因为你分心得几紧要啊？佢唔系我做完之后就算咯，报完俾你就去饮茶。 咁所以你咪好多俾到咯，收入咪高啲咯。 系啊，所以 即系香港就有咁嘅公平嘅地方，就系、是、你勤力啲，你真系赚到多啲钱噶嘛。 所以以前啲记者就系话，点解佢叫做就有陣時候跟住成日講點解以前啲新聞會好似好睇啲咧咁樣。 係我成日都好中意睇舊新聞。 咁前線嗰班係專職噶嘛，佢真係採訪嘅啫嘛，佢唔做嘢噶，採訪完之後就打翻嚟噶啦。 咁、你有冇做過娛樂嗰邊咧？ 有， 就娛樂記者今時今日你點睇？ 娛樂 前線嗰啲 娛樂記者咧，我啱啱我九零年做，我啱啱係卡拉嘅時間做。咁嗰陣係啱啱係一個叫做。有蛇头同冇蛇头嗰个年代，即系所谓蛇头就话，譬如你做又系电影， 系 你唔系话你攞去将攞住个报馆人哋俾你去噶嘛， 系一定有个 一定个中间人，唔系中间人佢系蛇头 啊。 咁今日咧就系出海景、西贡龙虾湾， 通常群戏先嚟嘅 吓。咁、咧就系边度珠海市中间道。等巴士，即係等嗰啲旅遊巴，一車車咗過去。咁咧就於是亦訪問啊，影咁啦。嗱，邊啲唔准影？嗱，呢個造型啊，而家保密嘅，唔可以搞。呢個唔涉及保密嘅，唔好搞。咁於是咪搞完之後，跟住就一車車咗去食飯。咁咧就食飯咧，就通常就分開兩邊嘅。阿姐給呢邊，就訪問啲大牌。靚仔，我哋呢啲啊，呢邊訪問啲五三五四嗰啲，即係咪唔好意思啊？即係唔未紅嗰啲嚇啊咁樣咯啊。 通常五三五四而家都做咗政協噶啦，嗰陣時。 嗰陣時五三五四嗰啲。 而家做咗政協 啦，都話啲五三五四嗰陣。 OK 咁嗰啲大牌都係林青霞啲啊，即係嗰啲阿姐咁。 因為嗰陣九十年代，其實我入咗電影行啦。即係嗱，我嗰陣時嗰間電影公司咧，就可能係文明啲嘅，係金公主嘅。咁咧就我見唔到你嗰啲情況，佢哋咧就唔係蛇頭嘅，佢哋個別咧，佢想出啲咩新聞咧，就揾啲咩人嚟啦。例如舉個例，有套戲咧就係仲文做美術指導嘅，咁佢嘅賣點咧係啦，就係啲時裝好靚咁咧佢就專登就揾翻你二十年代嗰啲Armani 嗰陣時舊嗰啲 design 嗰啲衫咧，就專登揾個文化版嚟講時裝嘅，就揾嗰幾個演員咧著曬佢揀嗰啲衫。 哦，呢、這個厚啲啦，呢、這個九十， 都係九十年代。 唔係，所以我話嗰個係一個分界線咯。 係係係， 蛇頭有蛇頭冇蛇頭。 因為呢個佢係八十年代，係九十年代。 哦，我就遲啲啦，我八九年入行，有同幾圖神同一年入行。 哦 ，OK。 咁咧跟住我嗰陣時咧就。佢哋又分得好細嘅，即係佢想啲記者寫咩就叫啲咩嘅。譬如你講嗰啲我都見過一次，就係群戲囉。即係群戲一拜神開始已經成班人 湧曬出嚟㗎啦。 同埋導演就專登叫佢做一場群戲啦。其實嗰條嗰唔要嗰條片係專登做俾記者影嘅。 俾影 有時唔落菲林 嘅。咁我哋嗰陣仲有咩㗎嘛，就係剪彩開幕收利是嗰啲。係 哦 ,ok。 咁就好少話，即係 八年代流行喎，收利是。 我九十年代都有啊，嗰陣啱啱微升咁。咁咧，但係我僆仔嘛，咁我同我細佬講，我唔收利是，你叫我去得噶啦咁樣。咁我唔使揾嘢做嘛。 係 係。啊，去影一手， 換翻自由翻嚟。 即係起碼我有稿交翻去得啦嘛。 即係唔使睇你台戲啦，唔收你。 咁咧就嗰陣時影得好得意嘅，就點人數嘅啊。咁嗰個細佬話：今日嚟咗三十個記者咁樣。 我當茄喱啡咁 book 嘅喎 ，book 噶咁咪三十個，其實咧三個之中咧，可能得五個係記者嚟嘅啫。咁其中有兩部相，兩部相機有菲林嘅啫。 係，即係抽人頭，就令到好似好多人， 好多人 全城注意㗎。 個蛇頭都有利益收 嘅，梗啦。咁啊，佢抽你啫嘛，即係總之三十個人，佢抽三十個人，即係等於 未聽過。 即係等於導遊咁咧，即係導遊帶帶咗你嘅酒，我你賣米啊，係咪？即係我就三十個人頭收錢喎。咁就啲閃光燈買咁少，閃光燈就因為菲林要俾錢嘛。咁點解嚟講五部相機得兩部有？ 哦， 你影曬 關之前戲咧，最尾嘅 credit 一定有陳龍相機贊助。 係啦， 咁呢個係一樣嘢嚟嘅，唔關事㗎。 咁嗰陣就係咁樣啦。嗰時個娛樂圈就係咁樣。咁咧其實有陣時咧就係到後期仲佢最衰咩咧？ 係 賣相。 嗯，信我嗰啲 吓，即系我唔系卖相衰啊，因为佢要卖相咧，佢一定会影到啊，同埋影得靓啊， 同埋有阵时佢卖俾杂志， 咁于是你咪打交咯，即系其实唔好打交，即系我唔系你 争位， 即系其实我都好简单啫，我影一张我走啦，你个影多张我都费事啊，啱唔啱先啊？你等我影好先啦，大佬， 系 你哋卖咗一扎喺度，仲系咁样怼到埋你块面嗰度影喂， 我知 我點影啊，大佬你、 即係你壓咗人哋位，同埋影響到人哋嘅情緒。 咁如果我難交差，我影唔到翻，點搞咧？ 唔係，但係你賣相有一大班初期都係記者嚟， 唔係全部記者嚟㗎。 初頭全部記者嚟。 佢其實係記者嚟㗎。係 啊。 但後來因為有錢銀嘅瓜葛，令到你好 aggressive 啫嘛，即係好進取咁樣。 係啊。 唔係。我睇到你其實你留意下嗰陣時旺角或者灣仔賣相嗰啲咧，買一啲相係直情買一份雜誌同一個位同一套衫嗰啲嘢， 即係同一個記者。 同埋佢基本上係後期一個賣相嘅集團嚟㗎，你已經即係其實咧佢有人收相啊。 係唔怪得知啦， 即係中曬譜啊。 係啊係， 有人嚟收相。 我又補完翻少少啦，即係插下你。因為嗰陣時咧，我入行做劇照嘅時候咧。我係未做過劇照，因為以前咧係一定要擸入去噶嘛，你要跟邊個劇照佬， 係劇照專人拍噶， 係啦，我嗰陣時就專人影劇照啦。咁我喺度全身嘅，唔知底細，我仲要戴閃光燈、戴腳架，我完全唔知點影嘅。唔係佢哋好循循善有嘅，我唔使嘅呢啲。咁點後來同佢熟咗咧？佢點解揾我咧？唔係因為我特別影得靚嘅，原來 你收平， 唔係都唔係平，佢俾足嘅。嗰陣時係完全唔吝惜嘅，對啲低下嗰啲員工，佢話因為咧我靠得住。他說我拍了照片這一張流不到出去、他說之前有些邊個很出名的那些全部他們都不用 的 因為他們就要貪錢就賣了買照片劇照是最好的位置的嘛即是你拍緊又沒有人騷擾你又沒有人對著你又真氣樣那樣那我那時候就好咗老實咁所以呢就好多製片都要搵我。 你諗下嗰陣時某某鋪頭佢某啲大片嗰啲所謂啲獨家相呢一套三媽羅比如二十張佢可以賣到六七百蚊㗎。 哇以前六七百蚊呀 係呀你嗰啲某啲巨片某啲乜嘢咁。 同埋最慘呢你泄露咗造型啊，即系你已经唔紧要啊。 同埋嗰阵时隔篱又开到去又做翻 你 嘢。 系啊，即系最惨，人哋千辛万苦即系谂住你睇戏见到惊喜，突然间呢个人嘅造型就咁样嘅，你哇出咗街。 其实嗰阵时的确系有好多呢啲双包啊。人哋嗰度好大制作嘅 ，KFA 讲紧200人嘅， 喂，你隔篱嗰套成套都系四条友走嚟走去， 你又有 佢实快过你噶，但系攞咗你造型未打嘢 咯。系咯，佢攞咗你造型，佢行先，佢卖浮，佢做四廿组，佢够出。 我记得有一套系黄耀明嗰阵时做电影咧，佢个造型同林彩臣一样嘅， 系、啊、 但系佢得四条友嘅啫。 金燕子啊嘛， 系嘛，唔记得咗。咦，金燕子都大嘅，咁但系就唔够成条人咁大啫。 系， 哦，原来咁解嘅。 所以有一班预计咧发咗达噶，一系卖相。 系。啊！我呢啲真系整定咯， 唉，所以话你 真系老老实实， 咩 啊？真系就笨柒啦，真系。 唔系你唔专心啦，你专心去影剧照，你咪而家半山区咯， 太古城，太古城都有几个前辈喺嗰度嘅。 唔系，即系因为我咧本身唔知点解个谂法就系咧，即系你要帮手保护埋人哋嘅产权。 系、哦，但系呢个就 即系可能呢个观念比较重啲咯，就 啊，所以嗰阵咧即系话系。我成日同啲后嚟加入做记者嘅人讲咯、嗯，你唔好做特发啦，做特发有乜前途啊？ 系， 其实做娱记系最 做娱记最好，跟住做副刊都好，做特发最衰。 咁啊，搵钱嘅方法系咩咧？譬如做娱记， 做娱记梗系搵到钱啦。一来你喺当时啊，你有利是收， 系啊， 你系有好多时会有礼物收， 系。 跟住过年你就肥仔喎、 啊， 你就过年啫，出三粮啊，大佬，一年嘅三粮、啊，唔系讲紧 三个月 出俾你噶， 梗系唔系你去刘德华封几多钱利是俾你啊？ 哦、 你明啊？你因为你去足咁多个啊，你收嗰沓嘢。 嗱，我嘅角度睇法咧，即系可能同你业内人士唔同嘅，即系我有好强烈，我觉得嗰阵时咪唔好睇咯，即系要个个都唱好嘅，冇负面新闻嘅，即系我就系呢一班嘅，即系可能。業內好憎我呢啲人嘅，因為其實嗰啲演員，因為嗱，我點解有咁嘅感覺呢、 嗯、 因為我都係做過呢啲幕後嘅咧，我見到演員假到撲街嘅，咁、 嗯、 我覺得一定要揭露。我唔係做記者，我覺得、嗯、即係你假到撲街喺度呃飯食嘅咁樣。咁但係咧，做記者梗係喂，屌梗係越假越好啦，我哋有咁多咁揾錢啊嘛。但我作為一個讀者嘅角度咧。我觉得报道真相 系 好紧要的， 但 系 我谂 两个睇法呢个嗱，呢个有得相确啊，呢个 系真相， 因为真相冇乜人想知道， 真相冇乜人想知道嘛。咁另外仲有样嘢， 但冇人想知点解有市场 咧？你唔系话唔系冇衰新闻啊嘛、嗯？又或者唔系有啲揭疮疤嘅新闻啊？好、嗯、简单，阿王 Sir 佢俾100蚊利是你嘅，咁你而家唔讲佢啦。但系我俾20蚊利是你嘅，或者我仲串你嘅时候，咁你咪讲我咯。所以某一啲人嘅负面特别多噶，就咁解啫，系咪先？ 咁但系即系嗱，譬如我都系嗰啲人嚟嘅，即系讲明先啊。因为我曾经喺我影相嘅期间咧、嗯，就揭露咗咧，原来成龙咧嗰啲片尾系造假嘅。咁、 嗯、 我当时咧讲俾啲朋友听咧，系冇人信嘅， 系， 因为佢形象劲好啊嘛。喂，但我亲眼见到嘅，唔肯系啩？你睇翻片尾都唔系嗰个人嚟嘅咁样。但啲人寧願選擇唔信嘅， 一定啊，因為一定係嘅，真相唔好睇嘛， 一定 係。咁但係調翻轉咧，有好多人都中意睇喎，即係其實證明咗啲咩咧？你憎嗰個人，咪中意睇真相咯。你中意嗰個人咧，哎呀，唔好咁憎啦咁樣。直到而家都冇變到嘅，其實呢樣嘢。 你講呢樣咧，我以前咧都寫影評嘅， 嗯， 即係試影啊，以前好興試影噶嘛。 係。 結果我寫完之後，寫咗十零篇之後，就冇人叫我試影啊。 係， 因為你偏偏都鬧， 我偏都鬧嘛。 係。哦、oh, ，OK， 系啊，系咁。 但真系闹啊嘛，佢哋渣啊嘛。 以前你知唔知做音乐一周啊嘅记者啊？音乐一周系一啲唔系咁主流嘅音乐嘅杂志嚟噶嘛？佢哋去到梅艳芳个大碟发布咧，都有钱收嘅，即系前啲钱派到咁嘅，五嚿水个仲要，因为新人出嗰阵时 候。你谂下啫，唔系净系呢啲啦，年青人周报、茂茂小报都有啦。 系咯，估唔到，即系你咁细影响力都有嘅。 系啊， 即系其实 唔系佢冇所谓去派足噶嘛。 嗰阵时嘅真系兴旺， 唔系佢要派得多越好，佢都名单啫嘛。 同埋嗱，其实要咁样讲嘅。我唔係話要幫呢一種咁嘅態度、嗯、或者呢種做法。佢比如佢好簡單，佢知道我哋行內或者坊間裏面有幾多少份雜誌，繼續咋嘛，佢繼續咋嘛，佢冇問題㗎。 佢驚你嚟唔齊， 佢真係嚟，我反而仲驚你嚟唔齊，係咪啊？ 嗯、 但係而家調翻轉頭，當呢啲嘢冇咗嘅時候，你隱性嘅使費，你話俾人聽個所謂個 promotion cost 會低到咧，話俾人聽只會更加高。 因為你要專登令到佢形象好嘛， 因為有啲人做喺你側邊講，喂，我認識阿黃 Sir 喎， 咁咁喎，咁其實佢識唔識我都唔知㗎，係咪？咁然後你咪依啲， 以前特別都多呢啲聲，個個都識嘅啲人，係 個個識啦， 嚇！你明唔明？ 但問翻個演員，你識唔識嗰個人㗎？黐線嘅，唔識。 即係你明唔明個遊戲規則啊？咁變咗就係話，因為以前 open 啊嘛、，open 咁你變咗就話，你有呢份比賽呢、這個清新周刊，咁全部你咪派 咁，所以唔怪之全世界都好憎蘋果啦，即係傳媒一入咗呢行之後咧，個都鬧喎，真係。 唔係佢本身有做歪風啊！你鬧唔緊要啊、嗯？問題就係、 是、我話啲行家鬧嘅。 我 而家佢直情鬧肥佬底㗎。 佢嗰個歪風就係、是、你會令到人啲係收錢幫人做嘢，最麻煩。 因為阿王 Sir 佢其實亦都有個蘋果， 咁但係以前咪就係收錢幫人做嘢咯，即係你唱好嗰啲都 係 收錢 的。唔係，以前嗰啲就係話唔到你唔唱好嘛，即係你明唔明啊？而家嚟講，你係收錢唱衰人啊嘛，呢個係最大問題啊嘛。 哦、即係其實都一樣，我覺得。 唔係 你 收錢唱好同埋收錢唱衰都一樣。 爭好遠， 點解咧？ 爭好遠， 即係好唱好和諧啲啊個社會。 唔係、你唱衰佢唔係衰啊嘛，你因為收咗錢，你係唱衰佢啊嘛，你明唔明啊？ 都可能咁講啦，即係可能某啲個別嘅情況，但我就有啲個別情況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因為某明星咧就開公司嘅，又爭人好多錢嘅。咁佢又日我哋我嗰陣時喺嗰間公司做嘅，日喺度鬧蘋果咯。喂，咁但係問題係你係咪真係爭人錢先？但佢完全係唔講自己爭人錢嘅，淨係單方面覺得人哋唱衰佢就係錯咯。咁佢出到嚟記者講咧，佢就駁你，究竟你啲民眾信我又話信蘋果？即係佢係賭呢啲嘅，佢哋 咁但 係唔係呢個就唔係唱衰啦嘛？呢、這個即係我所謂唱衰就係、是、即係根本就係話 抹黑， 你抹黑咗人啊嘛！ 無中生有， 無中生有，同埋你收咗錢就抹黑人啊嘛！呢個最大問題。 哇！呢個真係要聲討喎，其實呢啲 係啊，所以 即係直頭可以告佢誹謗喎，呢啲 就係誹謗好難告噶嘛。同埋即係我成日講啦，你做得一啲叫傳媒集團嘅老總級咧，你會計數嘅啫嘛。我誹謗咗你。你會告我啦，你會值幾多錢咧？ 睇收到幾多， 我就計噶嘛， 係 咪啊？咁但係問題，如果我係誹謗咗你，我係有十蚊收入嘅，你告我，你告我頂籠攞五 蚊 嘅啫， 咁 我梗係 照冇啦。 咁點解呢樣就最大問題？ 變咗生意， 變咗生意就最問題。 咁所以即係嗱，兩個方面個層面都見到啊。你見到個情況的確好嚴重，即係都係好錯嘅。但我見到咧，即係但係我見到嗰樣嘢咧，即係可能我嘅遭遇啦，我見到真係其實我見到蘋果啊，尤其是佢想即係揭露佢啲嘢咧，佢冇證據佢都唔敢講噶。即係我嗰個 case 啊，佢就不停咁問我，因為我係卧底嚟嘅，即係我仲喺嗰度做緊。佢問我喂，究竟嗰個地址咧網上面係咪講咁樣去係咪真㗎咁樣？我唔肯定，因為咁唔肯定唔講得啦。我揾曬資料嗰啲咪做佢咯咁樣。即係我見到係幾正經喎，因為當時我都係聽到啲人話蘋果成日抹黑人嘅，一周刊嗰啲。咁但我撞到個 case 咧，係完全係好認真。 唔係，但係都咁樣講，我哋唔係話個個人都係或者係點樣，即係好簡單。你二十篇嘅裏面有一兩篇，個比重個多寡而已啫。我覺得。 咁所以發覺咧，我覺得就唔係單單係嗰個傳媒嘅問題咯，係根本個市場都改變咗啦。因為嗰啲好忠心或者好愚忠嘅 fans 咧，都越嚟少。但系咧，有啲咩都唔使負責任，即係今時今日你見到啦，擘大口啲 haters 咧唔使成本噶嘛。 係係。 咁呢個先係市場嘅主導啊嘛。咁始終到而家佢都唔得，已經唔 work 噶啦。 其實我哋睇翻我哋即係所謂流行文化或者娛樂嘅傳媒嘅簡單歷史咧，講兩句啦。其實70年代阿王 Sir 都講過，其實係一啲明星嘅小報嘅，即係專係報啲花邊新聞啊，咩銀燈啊嗰啲 放嘅啫嘛，好多 係啦嗰啲嘅。咁樣咁啊，依家啦，好啦，咁然後就到類似一啲周刊、電視周刊嘅模式、雜誌模式。隔離其實呢段過程其實都係唱好嘅，即係你會留意到全部都係開心嘅， 因為無端有個唱衰俾人打㗎嘛。 係啦，即係比如迪波拉又會有啲揮春啊，成家咁。其實就呢個 恭喜發財啲嘛， 恭喜發財係啦。咁就其實成個嗰陣時啲所謂讀者咧係中意睇啲嘢，係 開心啲嘅， 係開心啲嘅，係咪先啊？佢哋嗰陣時係好簡單嘅啫。咁好啦，然後到 但係呢度咪有文字咯，反映咗。 即系冇乜 critical thinking 啊嘛。诶，问题你系你个定位咯，你个定位一个娱乐一个梦工厂， 嗯， 唯有都系假咯。而家唔系我梦工厂变咗， 系啊， 你变咗嚟讲又系啊，因为你定位我睇套戏，我谂住开开心心啫。突然间我中意呢个明星，原来话欧佬， 系， 我话点啊唔开心啊？你明唔明？ 我觉得咁样可以令到佢哋进化噶， 系啊， 咁你唔欧佬嘅咩？ 嗱，咁 佢有欧佬咁有乜问题咧？即系我觉得咁样就系一个理想嘅角度啦。咁但系。好可惜就係呢進化得好慢。 進化得慢 係 追唔到個節奏。 因為你跟隨住落嚟睇到㗎嘛，即係好似例如明州咁樣。咁你到蘋果即係呢類周刊揭秘式嘅出咗嚟嘅時候，咁呢啲你咪打到即係入破一碌囉，係咪先。咁而家去到依家啦。 點解我企喺正面呢，即係我知道 Gary 都熟音樂，我哋同佢講。你聽返80年代香港嘅歌星唱 cover 嗰啲。喂，屌你比較翻真嗰啲，同埋比較翻嗰個唱得好唔好，嗰個客觀嘅標準。 係 喂，你聽到打冷震嘅舊嗰啲歌聲，但你睇翻當時嘅明州，哇讚撚到咧，即係佢哋令到人哋冇 judgment 嘅，因為焗住，哇個個都寫好，唔通衰咩？唔通你識聽我唔識聽？ 係 即係有個咁嘅令到個文字不停咁下滑嘅趨勢啊嘛。咁但係而家有咗 YouTube， 要大家可以比較噶嘛。咁但係有啲老嘢。都覺得係嗰啲唱得好啲 嘅。咁你好簡單啫，你而家你仍然聽播緊80年代嘅歌，好似例如茶餐廳，又或者甚至某一啲個別嘅司機行業嘅司機，其實佢而家都聽緊嘅。翻大陸我都覺得好時光倒流70年㗎，係咪先？你冇新歌㗎嘛。但係嗱，雖然咁樣講，我要即係比如要澄清翻一樣嘢啦。嗱，當然佢冇錯，佢製作係差嘅。好簡單一樣嘢，我淨係拍日本嘅唱片同埋香港嘅唱片，你淨係睇佢裏面啲幼細嘅嘢咁樣嚟嘅。但係你又要明白一樣嘢呢，其實嗰個我哋香港嗰陣時係一個好密集式嘅工業，係密集到你唔信，你都唔明白。 因為即係呢個話題並唔係講緊嗰陣時，我大家都明嘅。但問題就係話呢，嗰陣時個觀眾嘅 judgment 俾咗呢啲假象呢，影響咗佢自己就係 judge 嗰隻歌冇聽㗎。 唔係，因為嗰個係嗰個傳媒，其實傳媒從電台、電視、雜誌，所有嘢佢一致性唱好啊嘛， 係咪就係話咯？即係所有我覺得係唔對路嘅咁樣，我認為即係我個立場就係咁樣咯。 其實因為你要知道一樣嘢就話嗰陣時嗰個破壞力咧，以前好簡單，餐刀捅得死你嘅。張學友事件就係啦，你記唔記得啊？ 我唔記得我咩嚟噶？ 即係掟蛋糕，然後之後就黑咗好耐，又俾人鬧啊！ 張學友做嗰啲嘢咩？ 有咁樣呢啲咁嘅嘢。其實佢哋嗰陣時。所謂啲負面嘢係好簡單，好簡單嘅啫，即係已經係搞到咁大鑊啦。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個個作曬規格。好坦白講，學阿王 Sir 話齋，即係貌有第三者出現嘅時候，佢都可以仲可以搬龍門噶嘛。 哦，就係覺得奇怪嗱，呢樣阿王 Sir， 我諗你有啲見解。你今日傳媒係咪啲高層多數都係女士揸裝嘅咧？ 啊，唔係好少， 好少。但係點解嗰啲女人同埋個有婦之夫十指緊扣都變咗新聞嘅可以？ 都係想睇，你見到 Facebook 你就知啦。其實 呢個就睇呢個就睇個 hit rate 啊，所謂 即係好似處女咁喎，我覺得 係啊，即係等天真嬌咁啦，即 係 啊睇反應啫嘛，即係總之原來啊，你哋啲人對呢啲事件有反應嘅咁樣，咁咪做啲咯。 OK， 但問題都係賴嘢噶嘛。 係 你一去到天后嗰度就香啦嘛。 咩意思啊？ 即係你講呢啲咁第三者出軌啲啦。你講其他啲，可能其他人都會好中意。但系咧，讲同天后扯咗关系之后咧， 天后 三就静咗咯。 天后 即系个男阿郑天后 啊，郑天后即系阿男主角嘅证人。 的士事件啊， 的士事件啊， 都睇人噶，即系 啊，同埋我意思就系咧，即系佢哋嗰个角度咧，即系好幼稚咁样嘅，即系仲系处女或者中学生咁样嘅 梦嚟，梦工场嚟噶嘛。嗱，即系我举个例啊，王英平啱出道嗰阵。啲人就係靚妹嚟， 係， 心不知道三十歲 嚟啊嘛， 心不知道三十歲借咗啫， 咪廿到萬， 又係嗰個人嘅喎，即係你明唔明啊？ 我記得， 即係連你幻想都破滅埋， 破滅咗，咁就係咁樣喎，原來， 而家都冇進步過咩？你覺得？ 冇，冇進步，冇進步， 冇噶， 冇進步，佢冇進步過。因为嗰个道德观念其实系好扭曲啊嘛，读下讲读下字先嚟。 好啊，讲记者秘闻讲咗啦呢个，再一次。 郑王 Sir 讲记者界秘闻啦，多谢你啊，9527，你哋一开始又话冇嘢讲，而家变咗成集节目出嚟，哈哈，留人生云再见， 你医生时， 空气停顿。 故收存，惊喜， 嗨 Gary 王 Sir 探长， 有 缘生人在狱中信佛教，愿同法师吴 Jan 上次王 Sir 讲苹果捉到六唔识脱角嗰个观点，同埋话应该点做更好，好正。Michael Mac 翻紧工，俾个 like 之后闪 Wilson Wilson 2020年零零元 Vest Christian 你主题是。Kyle Wong 木星好似仲做紧剧照。 木星你知唔知木星啊？ 我冇打嗰、那个。 唔系嗰个火星。 火星 我识佢啊！木星啊，真系艺术家嚟嘅。 系系 系。即系嗱，木星就肯定咧，就唔会留啲剧照出去嘅。而佢亦都唔系嗰阵时八十年代好主流嘅剧照，好似仲迟过入行少少添嘅，我记得。 同埋佢好个人嘅。 佢肯定想超靓嘅木星，即系艺术家嚟嘅，即系佢直头系佢同阿杜可风拍。 是 先即係嗰啲級數嘅。咁我後來好耐冇做到，突然間有啲舊嘅製片搵返入去做呢，我就撞到佢啦。即係大家都知第一個名字，但係呢真係終於撞到我就明啦。咁佢就當然唔會係我講緊嗰啲賣相劇照啦。佢即係佢藝術家嚟嘅。咁所以呢佢即係可能就係喺 challenge 咗呢，因木星唔係嗰啲人嚟喎，仲做緊喎咁樣。因為就係佢個人好老實囉。 咁 梗唔係話一百啦，梗係有啲好啦。 同埋佢好有型㗎，即係嗱，我呢啲呢就世界仔嚟嘅。宣傳部喂你咁少相嘅，咁下次影到多俾你囉。咁重質唔重量，唔係重量唔重質。咁但係佢呢啲唔妥協嘅。 是夠三十 得四张嘅 啫。是今日是得五张五张三十 张。所以我在這些這樣的師兄呢即是學到很多東西呢，你作為一個攝影師你不可以立亂地給曬相人。所以現在今時今日呢那些攝影師又被人欺凌的攞曬那些哇咩晚又影。 咩呀有啲。 雙下巴又影咁樣。問題就是你收曬人你想揀人哋最衰嗰啲出嚟走出嚟欺凌㗎嘛。 有啲而家我知道誇張到呢國內有啲呢係直情影完啦。佢係你成張 memory card 係 俾咗公關 囉， 而家已經有去到咁 好慘嘅咁樣，即係其實失咗個意義嘅。攝影師除咗幫你影得靚之外，仲佢用佢品味嚟揀啲好嘅相俾你咁樣，即係所以扭曲曬㗎啦。即係個本身就係個一般嘅受眾嘅問題囉，我覺得。咁我想問王 Sir 咧，咁加下你喺西安嗰度咧，即係當地你有冇令到你好好奇嘅嘢？ 好好奇嘅， 係啊。因为我听你讲神仙嗰啲嘢，哇，好鬼好听嗰阵。 但其实阿王 Sir， 你咁你去到西安咧，其实你知西安有啲古城啊。咁你有冇平时有冇去一啲古墓啊，或者去一啲咁嘅遗迹，即系睇下咧，你 即系点样仙气吸到咧？ 有噶，其实嚟讲西安啲墓咧多到你基本上六街系踩到噶啦。 系 踩到， 即系成个 area 都有， 成个 area 都有。 咁问题即系距离你几多尺嘅啫？咁譬如佢開條三號嘅地鐵線，已經 掘到 230個古墓啦。 哇！ 咁你話多到幾多啦？ 喂，但係聽講以前啲古墓危險嘅，聽下幾圖講，有啲室啊， 有啲沼 氣 啊， 有啲箭射出嚟嗰啲。 嗰啲要好大嗰啲先係，所以古墓即係可能係 有錢人都得嘅。 秦朝嘅老百姓或者啲富翁嘅墓嚟嘅啫，就唔係好大個啲嘅啫，即係唔係墓室啊？墓室就係你講啲有箭射出嚟， 即係個墓園嚟嘅。 墓 真係有箭射出嚟嘅嘛？嗰啲 有部分有流沙、有箭啊、有水銀啊，佢話咁嘅嘢。其實嚟講呢啲咁嘅所謂防盜就冇用噶嘛。你咪射死第一陣咯。 係咯，第一陣入去， 第一陣入得去 食曬啲箭啊！頭嗰班，放可能奴隸嚟嘅添。 所以變咗講，即係佢只係話係守住，即係心理上守住咁。 而家你嗰啲國內嗰啲盜墓嗰啲，有啲都唔喺正門㗎嘛，你喺正門佢直接側邊掘個窿入到去啦，咪先。 同埋盜墓基本上就已經九成九已經盜過曬㗎啦。剩返好少墓未盜。 即係未發現嗰啲。 好難㗎啦。 未發現或者發現咗盜唔到。 盜唔到原因呢？ 盜唔到有好多原因啦，即係等於係冇側邊嘅墓。咁曾經大炮打過都掘佢唔到。 系 即系佢哋又想知道边度嗰阵时民国啦， 系 已经大炮打佢啦， 系 即系想打开 喺边度嚟啊？武则天有冇 喺乾陵啊？即系乾县啊，即系乾坤嘅乾字，知道边噶啦。咁但系咧因为佢本身咧佢用咗疑宠啊，所谓即系佢劲过曹操啊， 系 佢咧就系一个咁嘅型嘅，即系呢个山啦。呢度就係一個斜坡咁樣嘅。 咁令到人咧相信喺山同斜坡之間就係個夢。咁佢擺好多嘢喺度，咩無字碑啊，嗰啲咩嗰啲犯人啊，之類擺曬喺度。咁令到咧即係覺得就係夢喺呢度，咁就搞呢度啦。咁其實咧，佢個夢咧就係山嘅中間嘅位置嚟嘅，即係金字塔咁啊，喺中間嚟嘅。咁咧就皇朝啊，即係嗰啲由唐朝開始 已經想搞佢噶啦， 搞佢噶啦。但係咧都係搞喺山下邊。咁我問嗰陣咧就約略會知道喺山腰嗰度，咁咧拖曬大炮上去打，咁打打下咧就狂風大作，即係仲勁嗰啲箭啦， 即 係 好似有 咁 啊，箭 咁啊，咁就停咗炮之後咧，又停咗喎，又再打又嚟喎，咁一打三次之後咧都驚啦，咁啊於是就放棄咗，所以咧呢個就係、是叫西安兩個秘訣嘅靈之一，另外一個就係秦始皇個墓。 咁但係到共產黨冇理由搞嘅喎。 共產黨想搞佢，但係咧就因為好彩兵馬俑救咗佢。 因為揾到兵馬俑啦， 救啦， 咁收手啦， 收手， 竟然會收手？ 唔係，因為兵馬俑我已經夠食啦嘛。即係如果我困埋秦始皇陵，基本上對我旅遊收益冇乜幫助。 係咪咁呢？因為共產黨與天鬥與咩鬥其樂無窮。 唔係，但係有啲嘢其實佢講嘅啫嘛，有啲嘢真係出事嘅時候佢其實 唔係，同埋佢已經好後期嘛。你邊買咗七幾年先 開始辦？係 咁到嗰陣八零年到佢已經開始文明啦嘛。佢知道呢啲咧，就係佢吸引外匯嘅地方嚟嘅。 咁當時兵馬俑嘅時候有冇啲秘聞？嘅野史咧，譬如有啲人點樣死法啊，發現到啲咩珍禽異獸啊？因為我聽阿紀圖話嗰隻蝨咧，咩咬完之後七孔流血成噶嘛，講到係咪真係有啲咁嘅事咧？ 冇咁嘅記載咁即係唯一嘅記載咧，就係話當年係因為掘水井，即係農民掘水井，就發現啲咁嘅兵馬俑嘅人頭，咁於是咧就攞咗十幾個人頭喺揾架。板車拉咗喺啲文物部門嗰度， 其實佢都唔知係咩嚟噶嘛。 咁咧， 佢農民嚟噶嘛， 農民嚟嘅，即係打水井嘛。咁咧就上報咗佢，咁咧就獲發咗$30獎金。就咁多啦。 就呢個人就 kick off 咗。 咁呢個人咧就後期咧就因為咩兵馬俑發掘咗之後咧，佢咧就做咗啲副館長。咁咧就係而家都仲喺度嘅。咁 但 係 農民嗰 個喺度， 就收佢$30嘅啫。 佢 即係變咗做副管咗， 唔係佢俾三十蚊就話俾你運輸費，即係你由嗰度運到運啲嘢嚟呢度，我就俾翻$30報酬俾你嘅啫，咁樣 但係就唔關啲人頭啊， 唔關事嘅， 哇！講到呢啲真係有，其實有排講啊， 有排講。 係咯，喂，咁啊，仲有三星堆嗰啲咧， 三星堆又係一個好奇怪嘅。 你有冇去過？ 有去過，有嘅喺四川嗰度，係應該值得去嘅。佢嗰個係 但另一個文明 造型係另一個文明嚟嘅， 就係我哋中國歷史嗰啲係冇講過， 冇講過，唔係我哋個文明。 即係佢所有器具啊，所有嗰人嘅樣啊，全部係另一種人嚟。 同埋佢個象徵都唔同啊，即係有揸權杖啊嘛，但係成個中國嘅歷史。嘅皇帝都冇權杖噶嘛， 佢有新明之樹嘛，佢度佢偏向翻去外國，即係西域嗰邊嘅。 喂，咁講呢啲喂，不如 break break 先啦。 好啊， 係咯，去廁所， 去廁所啊， 飲水。咁你知定嘛？ 應該知啩。 出去轉又再轉咗， 即係就咁逼就得噶啦。 就我喺度吹住先咯。或者等 有朋友留言問下嘢啊？ 係啦，開始有啦。喂，你不如。我哋仲可以 last 多一節嘅，大概一節啦，冇講明一節幾耐嘅，咁就可以大家可以留言。喂，咁咧就我講緊，譬如我想調翻轉問翻阿王 Sir 咧，咁譬如你喺嗰啲其他節目咧，都係錄音就 live 多唔多咧？ 我通常上嘅節目咪 live 咯，我自己做就我係錄音嘅。 咦？阿 Charles 嚟咗 ，Charles。 喂。 俾街坊見下佢。 係啦，遮咗個樣喎，而家。 係啊，整翻走呢個嘢先。 等，嚟，睇到啦啊！誒，問呢邊啦，係。 Uncle， 咦，好少。 咩？ 我又聽走可能要有嘢食嘅，監製出嚟佢就等於有嘢食。 冇 嘢食。即係同啲人夜晚睇成龍一樣。喂，咁係咯，咁我想知咧，你有冇做過成龍嗰啲 job 以前？因為佢好 你問得好啊！ 佢紅嘅時候好闊佬嘅， 唔係你問得好啦。我喺嘉禾做過嘅。 哦，就由嘉禾做過。 我係出呢個嘉禾電影嘅。 哦，即係你一認識啊咩啊嗰個咩 孭住布袋嗰个 啊，蔡澜， 蔡澜啦， 蔡澜识，黄阿忠我都识， 系阿苏伦嘅就识啦。 唔记得啦，我嗰阵系合作过就系阿野兽导演啦，阿黄志强， 黄志强， 同埋大头文啦，阿叶伟文啦， 嗯， 嗰阵好，嗰阵咧就系佢哋两个就系、是，因为蔡澜揾我， 系 就叫做提供啲资料系黄德辉嗰套戏嘅，咁啊，嗰 野兽导演拍噶嘛，其实嗰套系叫《警察故事》第三定第二啊。 唔系嗰度系唔系警察故事啊？ 唔系嘅， 系黄德辉啊。 哦，但系嗰度好 重案组啊， 嗰度好重案组嗰度系。 啊，咁好笑嘅，即系最初咧就个主角咧就系梁朝伟嚟嘅。 哦，即系唔系成龙， 唔系成龙。咁你知啦，我就即系做编剧都好，梗系照住写啦。咁咪梁朝伟唔打得噶嘛？ 哦，即系你嗰阵时做 in house 嘅。 喺个货柜度， 唔系即系你嗰阵时喺嘉禾做啊嘛？你嗰 阵啊，我系同佢做咁嘉禾电影。 哦，即系咁，但系你做咩职位？宣传部 啊，总编辑咯。 啊，总编辑， 即系我负责出嗰本书。 啊，明白明白。 啊，咁因为我负责出本书咧，于是阿蔡澜咧就揾我，啊，喂，你有冇兴趣试下做编剧啊？冇冇所谓啊？咁于是咧，佢又将我抌咗俾阿黄志强。 系。 咁咧就当初咧度。就当话创即系黄德辉 系 啊，咁到即系创案组啦。咁第一个就系阿梁朝伟做主角咁。 系咪黄德辉系啊？咁我边个饰演话即系汪明荃， 汪明荃老公啊，阿罗家英啊， 罗家英系我都顶过一间啊，呢度系昂佢落船嗰间。 咁写写七八八嗰阵咧，咁咧就话唔得，换主角 啊， 你换李连杰，换佢打得嘅 系。 咁你冇啦，即系 系咯， 付诸东流啦，即系嗰啲啊。咁换咗李连杰大波啊，写写下，突然间有人嚟敲门， 系 要场爆炸戏。 哦， 咁我又唔知啊，点解要场爆炸戏？明明唔需要噶， 系因为有 budget 噶嘛。 唔系，因为佢哋要开饭啊嘛，你唔整个爆炸戏。 哦，即系嗰啲各山头板块嘅要求。 咁跟住啊，算啦，爆炸爆炸，跟住又過咗幾日又喊，整同飛車。 嗰陣時真係好興咁樣嘅，以我所知，一係拳頭，一係魚頭咁噶嘛。 唔係，即係總之每個人咧，因為知道你套戲真係會成功，即係真係會做啊。 就好多人擁埋嚟， 佢一定要佢有份嘅，如果唔係對唔住班兄弟。咁你做編劇你係大鑊。明明冇一樣嘢，冇一樣搞嗰樣，冇一樣搞嗰樣，冇一樣搞。於是咧就出到最後尾咧一個天價劇本。咁天價劇本，我哋食唔起噶嘛。 係點解食唔起咧？你借呢個位 貴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話一億 拍你，唔係你寫嘢唔使負責㗎， 但佢拍都要負責嘛，你明啊？即係咁。原來睇完你個劇本之後，原來一億先至拍得到嘅。 咁但係我意思係拍門嗰啲人。你有咩有咩義務要就佢高興先？ 咁你咪唔好再高興咯，你明唔明啊？ 唔怪之我呢啲唔識撈啦，撈咁攞盡，我就交都唔派俾佢就算啦。 你真係咁，結果後期搞到劇本咧，就只有成龍先有資格拍。 嗯， 咁成龍攞咗嚟拍， 係 所以收尾點解係啊？Cut One 都系做咩啫嘛？ 系美术指导， 做即系唔系挂只名啊嘛？ 佢本来系佢挂嘅名噶嘛？ 本来挂， 因为其实我几欣赏 Cut One 嘅。 系啊， 嗱，佢一来美术指导出身嘅， 两个都好人嚟嘅，两 佢啲画面又好靓嘅。 我啲僆仔，佢都唔知自己照顾我。 系 啊， 不如讲下点解佢叫野兽导演啦？ 佢拍冇听嗰啲有冇正加法嘅啫？ 我听啲机器组讲咧。即系我同啲机器组都好熟嘅，都跟过几套戏。佢话佢之所以叫做野兽导演咧，就系佢完全唔理演员嘅感受，净系你个画面出嚟嘅效果嘅啫。所以咧，人都好憎佢嘅。佢啲演员就是吊威亚嗰啲咧，你使乜吊威亚六尺啫嘛，就硬食咁样。咁你唔得，唔得唔得，再整啦，即系搞到你都冇瘾嘅。佢成日都系咁啦。 但可能工种唔同啊，即系可能我嗰时僆仔编剧，佢 系 对好好嘅。咁。好笑啊！嗰陣，一話套戲差，即係有把開成啦。我哋就忙碌咯。 係 casting， 係 casting 咧，無啦啦上層叫 casting 我。 係 嗱，你哋咧嗱，今日咧就去呢間酒店嗰度喺 coffee shop 等我。我哋 casting。 係 咁，我哋梗係 喺度啦， 等啦， 等等就有個美女入咗嚟，坐喺我對面。 即係你揾場戲出嚟俾佢。 唔係等 casting。 casting 要俾佢讀嘢噶嘛？ 咁咪唔關我哋事啦。關事，我哋飲咖啡啫嘛。 啊 ，OK。 啊，跟住就有人俾張紙仔去，咁咪上去啦。 啊， 咁我哋繼續飲咖啡。 唔係真嘅。 啊，咁就 casting 啦。 係。哦嗱，喂阿 Gary， 我哋讲一样好精彩嘅，咁喺网上喺嘉禾时代嘅时候， 哦嘉禾嗰阵时 嘅经历啦，咁我嗱， 你有啦，你有冇饮咖啡先？ 我有一次咧，我就唔饮咖啡嘅，即系我唔同嗰啲人，即系我唔会做到嗰啲位嘅，因为我做嘢系做嘢嗰啲嚟噶嘛，即系我又 即系埋台系砌嘅， 系啦， 唔系我哋都做嘢嘅，人哋 casting 我哋都要见见噶， 系咁，但系我有一次咧就 casting 嘅时候，我要搵部机影埋宣传片，啊！嗰次唔系 casting， 小失节哉，都系同成龙有关嘅。原来 系 嗰阵时，咁小失节哉嚟香港咧，就系、是、做宣传，咁咧就好大牌嘅。嗰阵时喺间湾仔嗰间酒店嗰度住嘅，咁咧我揾晒位，俾几个位佢点样拍好咧？但系揾嚟都嘥你嘅，佢嘅经理人一句嘢咧，就咩都唔做嘅，可以。咁三点钟约咗我哋咧，咁四点半都未拍得嘅。咁但我见到佢喺上面。那個 lunch girl 同我哋打招呼，咁以為開工啦 ，set 曬機啦。佢話：小失想瞓個晏覺先。啊，點咁嘅快？唔緊要啦，我都係出咗嚟，六點先出嚟。咁我四點至六點嗰個時間做乜咧？就同佢翻譯傾偈。佢翻譯就係成家班嘅嘅其中一個師傅嚟嘅。咁咧就我哋成班哇幾個鐘頭都係傾噶嘛。咁我拍嗰條 making of 個導演咧，就問啊嗰、那個叫志哥好似。我諗佢唔喺香港啦，咁咧就問：喂，志哥，我個兒生係好唱得噶，不如可唔可以介紹俾啊？ 做徒弟咁啊？ 係啊，介紹俾阿小失做徒弟啊！佢話得得噶，屌唔屌得先？跟住咧，我覺得 男人嚟講 直接嘅，咁咧跟住話志哥唔好玩啊！佢細路女聽教聽話，梗係屌得啦。我唔係講呢啲， 即係真係肉 身，我真係要做即係搏嘢嗰啲。佢唔好講笑啦，佢話唔係講笑㗎，講真㗎、我哋日本係興咁樣㗎、即係佢首先呢就我調教咗佢先，咁、我先覺得 ok 呢、就睇下小失會唔會調教佢， 即係投為用先， 係啦冇錯啦，佢、即係佢講到係理所當然㗎、即係日本實情係咪咁我真係唔知㗎，咁我唯有聽佢講㗎啫，咁跟住我 friend 即刻打，即係冇理由擁佢而生佢俾人 送死 㗎，係囉，咁跟住呢佢長篇大論講俾我聽咧，佢話日本全部都係咁嘅，你睇下 Johnny 事務所啊，即係嗰啲男男女女，咁啊老細中意男人，所以咪捧啲仔咯。佢講到真嘅一樣嘅，咁後來咧，即係佢話就係佢解釋埋點解要咁做，我哋唔係為咗鹹濕噶，我哋真係為咗教噶，因為咧佢今日俾得我哋咁樣咧，佢永遠喺我哋面前都唔敢起我哋屁啊，好服從啊。去日本是完全是 work 的呢樣嘢，咁所以呢阿小弟要求香港嘅人都係咁樣 囉。OK,OK,OK, 即係個潛規則。 係啦冇錯啦。即係呢啲見到往常香港都有啲飲咖啡嘅都一樣。 好多啊，我嗰陣好短時間嘛 ,casting 十幾廿個。 係。佢點食啊十幾廿個。 唔可以日㗎嘛。所以我哋好鬼忙啊，成日都要去飲咖啡。咁就好多叫得出名氣㗎。 係即係出咗名㗎啦。 嗰日去 casting 咁至。咁樣啊。咁但係全部啲高層叫我哋去㗎。 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潛規則嚟。 係。因為我幾年前呢有個我個舊老闆呢佢女兒入咗娛樂圈。咁呢佢就做極都唔紅。咁呢我就同佢講喂你唔好啦即係呢行好黑暗嘅好喇喳㗎。咁又唔係我識邊個識邊個。咁話你識又點啊？我話你識仲衰啊，即係食唔落咁樣。跟住咯，咁樣同佢講完，我呢行係咁嘅，好黑暗㗎。跟住佢仲話：，哦，探長個人好鹹濕嘅，講親都講呢。我唔係我講㗎，我聽到好多，即係只不過講呢個資訊俾你聽咋咁樣。咁終於都唔紅啦，因為佢好正經嘅，成家人都。 咁冇辦法嘅，我覺得。 真係好黑暗啊！咁啊，原來阿王 Sir 喺嘉禾做㗎，咁啊，即係都有啲。即係所以呢即係你呢行好熟就咁解。 所以我哋聽呢集遊擊咪啲網友咪賺晒囉。 喂係囉喂咁啊。 所以我好怕娛樂圈㗎真係太過。 你使唔使 break 呀 啊我唔使唔使。 我要啊不如你兩個頂住先。 我哋兩個頂住。 好。 咁得我一個喺度。 咁我哋 你兩個兩個 我哋繼續 照講得㗎啦。 喔 好你照招呼佢哋啦。咁你要 咁啊，Gary做咗主持喎，而家啊， 坐住少少啊，唔係都要留翻個位俾阿探長啊，係咯， 咁但系王 Sir 嗱，其实头先我就因为我去咗洗手间啦，咁而家就帮个探长顶住先。 系 咁咧就其实你认为咧点解佢会没落咧？其实如果你咁多呢啲咁嘅潜规则，咁多呢啲所谓 边个没落？ 即系而家娱乐圈或者呢啲咁嘅嘢。嗱，你都唔做啦，其實係咪？ 唔係，我不嬲都唔做娛樂，即係我係過場嗰啲嚟啫嘛。 哦， 即係我係做娛樂圈係夾夾埋埋，譬如我做咗三十幾年，跟住我做咗幾年娛樂嘅啫嘛。 嗯，即係你唔算正式，即係行入去。 唔係，其實都係正式嘅，因為做過嘛。 哦 ，OK，OK，OK。 但係咧就係、是、我係好短期咯，即係好短期又做翻港文啊，或者富安嗰邊咯。 嗯，咁但係會唔會？其实系咪就系因为你头先即系所讲或者呢啲咁嘅幕后嘢而导致到即系嗰啲？ 唔系，其实我中意做噶，一娱乐系好容易做啊！即系 你咁你啊，梗系容易做啦，系咪先？ 其实好舒服噶，我做娱乐即系完全系唔使用脑噶，即系仲同讲埋唔同，你讲埋你要度啊，又要搏料啊，又要 check 嘢啊，系两个世界嚟嘅。咁我记得我做娱乐版咧就。人哋話好勤力，但係我就好難。 咁即係佢認為你 好，佢認為好勤力，因為我每一日咧加篇三千字嘅專訪， 三千字 嘅專訪，連埋相，連埋成交佢。 嗯 咁、嗯、啊，佢話喂，從來冇人可以咁樣，我每一日交一個。 乜唔係正常要咁樣交嘅咩？ 做唔到嘅係你，佢做唔到嘅。啊，因為你寫三千字唔係咁容易嘅。 系， 另外我又影埋相，又訪問埋，又 即系你全部，我哋叫做全餐啦。 全餐俾咗佢。 全餐 ，OK。 啊，咁我点解话系容易做咧？我就一仲有啊，我一日做七个啊，我一日个电视城见到边个就做， 即系早啲一日做晒，就 做晒 七低入就 啊。咁我一个礼拜翻日工嘅啫，即系做又做咗呢七个， 搞掂。 咁每日翻去咧就。俾篇稿摆低就走噶啦，可以即系咁样咯。 即系你又唔系一日里边俾晒七篇嘅， 唔系咁一篇啊嘛。 OK。 咁变咗讲，我咪好轻松话，我都几过瘾。 咁就出边嘅人就以为你日日去做啦。 唔系佢唔理嘅，即系问题即系佢 交到就得啦。 佢唔觉得有一个人可以每日交篇稿嘛？而事实上系冇人做过嘛？ 吓、但系我成日都会觉得系交稿系必须 嘅 喎。 唔系噶，佢哋嗰啲啊，我点解对娱乐圈个印象唔系咁好咧？佢真系根红顶白嘅。 嗯， 哇！我见到嗰阵时未红嗰个边鬼话喺电视城， 嗯， 几惨啊！翻娱记入到去冇咩做，即系冇人啦，即系冇大家啫， 即系冇嘢交啦，系。 咁啊，捉住一个，你知唔知系咁啊？讲三分钟，咁样啊！哇，你真系 唔系问佢嘢，叫佢自己讲三分钟、 啊。你有冇搞错啊？你咁侮辱人啊，大佬！你真系，我觉得即系如果做记者咁样，真系侮辱得好紧要啊！ 系咪先？但系喂，但系你出咗嚟篇文，你要有质素噶嘛？ 佢唔理噶，总之你讲三分钟。 喂，总之你讲三分钟 吓，咁、啊、样啊？哇！你哋咩记者嚟噶？啊！ 我 miss 咗 啊！唔系，因为佢讲紧，我就问阿王 Sir， 阿王 Sir， 即系我就话，即系佢又讲，即系佢交稿， 系 就做一日入电视城， 系 就访问七个， 系 就每个交三千字，全餐、包相包成，咁、就分七日出，咁佢哋咧就老编嗰边咧就认为阿王 Sir 咧就好勤力噶啦，因为交到呢啲咁嘅嘢，咁我就问，我话其实唔系，咁我觉得正常系要咁样做噶，系咪先？咁原来王 Sir 就话唔系，咁就后尾咧佢就讲就话入翻到电视城，咁咧就嗰啲娱记咧就见到啲即系当时唔红嘅明星或者演员，咁就同佢讲，你讲三分钟啦，咁样嗰只，咁佢就阿王 Sir 就觉得好侮辱嗰、那个即系演员或者未红嘅明星，即系咁样呢啲。 哦，系咁噶，真系。 即系佢唔问你嘢，即系话唔系话你最近拍咩戏啊？你点？佢问三分钟讲啊，咁样喎、啊。 嗯。 哇！真系。 其实好惨噶，真系金融顶白好严重。 真即系我觉得你做记者，你系咪记者？即系我成日话，哇！你都尊重下人啦、 啊。但系咪因为其实做娱乐？因为我后期我比较接触一啲，即系我早十年前我都仲有接触一班比较年轻一啲娱记嘅， 系 咁佢哋已经系一个好我哋叫做 集體食花生嗰種模式咧，就其實佢本身是一個好八卦嘅人，即係不停都會啊邊個邊個又咁啊邊個邊個又咁啊，即係佢平時嘅嘅，我諗生活都係中意啲， 即係中意 gossip 嘅， 係啦， 中 group 嗰度 啊，係啦，即係睇呢啲咁嘅嘢嘅。但係我有時我會覺得一樣嘢就話，喂，你去到嗰個位置，而家後生嗰啲都係你問唔到一啲深入嘅嘢，又或者點嘅情況裏邊，而家係流於一個好。好空泛化咁啊！如果咪一系就做绯闻咯。 咁问题就系观众都唔中意睇深入啊嘛。 嗯。 但系可以咁样讲嘅。 因为我接触过娱记咧，我真系个惨不忍睹嘅。 嗯。 有次我哋嘅老友阿 Ray 有个英即系英华籍英兵有个首映， 我记得我记得 咁啊搞个首映啦，请即系着晒军服咁样搞啲揭秘啦，就揾咗一班娱记嚟。啲娛記咧就淨係嚟到嘅目標咧就影啲走光啊、波啦嗰啲相嘅啫，咁同成個 event 係冇關嘅， 冇關事啦。 咁咧有啲咧就真係好正經咁樣著曬軍服咧，冇嘢睇到俾佢秒嘅。現場已經冷嘲熱諷噶啦。咁咧咁到現場，我作為老友同佢搞啲 gimmick 咧，就擺部 cam 喺度影低個 Facebook Live， 咁即係等啲人知，即係知道有個， 即係起碼有個曝光先。 咁我就走去幫阿咪。叫啲人講下呢套戲咁樣嗰啲嘅，咁我做唔到啊！原因就係嗰啲記者咧， 記者唔嚟， 係啊，即係喺度即係夾粉喺度鬧我話影到佢哋， 係啊， 係啊，係啊， 咁樣嗰啲咯。 佢特登， 佢自己好怕上鏡㗎，係 啊， 同我哋港聞記者唔同啊， 係 我哋港聞入嚟影 啊，即係我覺得佢哋嗰個自身嘅即係其實證明咗咧，佢對自己嗰個即係自卑啊，具體啲嚟講，即係覺得佢 nobody， 你唔好影我，唔好搞我啦。 但佢哋嗰啲有啲都唔係好好老喎，仲有啲 好後生， 好後生 嘅，好後生嘅， 係咯， 好後生。 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冇靈魂嘅，即係嚟到好似一班野狗咁樣食死屍咁樣，即係冇得食佢就走，就冇得食就鬧。 唔係佢哋有啲咪飲食食咯，有時我聽過有陣時有啲朋友佢講。喂，邊個嗰度有呢啲喎？咁有啲就探睇部戲啦，有啲就係喂嗰度到時之前有 cocktail 啊，有點，即係佢哋係會傾傾呢啲咁嘅，但佢冇諗過，即係做呢啲嘢。咁所以有陣時撇開話題，有陣時講就話，其實我哋鍾意電影嘅，或者我哋其實變咗就話，如果再係咁樣做嘅時候，其實係真係大家攬炒。 不過你聽咁講咧，即係話電視城或者嗰啲階級觀念咧。即系我耐唔耐做啊？即系讲紧几廿年 前。其实而家都仲好重 要。我做电影，咁又做过最 update 咧，就系前年做踩过界入电视城，我做 behind the scene 咁样。咁我见到佢哋有啲进步，同埋有啲唔同嘅情况啦。咁亦都咧，福音电影我又影过剧照嘅。咁我发觉好得意嘅，人都好个人嘅。咁以前我入行嘅时候咧，因为正如阿王 Sir 话，嗰阵时做记者冇文化，不特止。嗰陣時做電影就更加冇文化，因為嗰陣時 expand 得好勁嘅。你嗰陣時我哋有買電影商周刊咧，咪講緊今年有幾多出戲嘅？哇，過百出戲嘅喎！香港咁細地方過百出戲， 最多嗰陣時係200多出。 咪係咯，咁嗰陣時咪要好多人手咯。咁啲人手點嚟咧？咁有啲劇務啊、以下嗰啲咧，咁啊唔使識噶嘛， 就揾同學。 係啦，你揾同一個，咁啊最方便就揾社團啦。 係啦， 即係一個黑社會大佬做咗助制或者劇務。咁佢成班僆跟住去揾食，或者鬥木嗰啲牧師，咁佢因為啲景好多噶嘛，咁你識鬥木係咪都嚟？咁變咗好多唔同嘅板塊 三教九流， 係啦，喺成個現場度嘅。咁但係當然，如果你個製片識做人咧，咁你咪平衡到啲勢力咯，咁咪好幫手添。咁但係一旦平衡唔到，或者本身有人搞事咧，就好論盡嘅。咁嗰陣時咧，就係用恐怖嚟管治嘅，即係鬥啲各方勢力。咁嗰啲咧。單支啦，唔出名演員啦，就折墮啦，凳都冇得坐嘅，見個演員 係企喺度㗎， 即係文基係做借木箱嘅，咁我影劇照仲折墮第一套，個個山頭咧都有自己有個馬騮，即係山寨王嘅，咁突然間有一次就喺石礦場開戲啦，咁突然間行雷閃電喎，落大雨喎，咁我冇匿都冇定匿㗎嘛，嗰啲車就走曬㗎啦，我哋去到車我哋。跟住我企喺個道具嗰個 shelter， 即係嗰個幕嗰度避雨啫，只不過揸住管理水。跟住，喂探長，點啊？有咩搞啊？我冇嘢搞啊，冇嘢搞走啦，咁樣嘅。咁同埋咧，茶水嗰個殺人鯨咧，就係睇明星嘅。哇，有明星就留住啲飯啊，一個大明星留四日飯，細明星留兩日飯。 就俾佢揀下咩餸啱食。 係啊， 咁你有時預啲數冇預好多，咁我有時我至到現場，咁飯都冇得食，問佢攞，仲係慘過矮契弟。你俾錢佢買佢都唔俾你，因為佢留翻藥叉。 唔係， 喂，折墮到咁嘅嗰陣時。咁於是乎咧，即係嗰陣時個情況就係咁噶。咁啊，即係你有集團嘅道具部，起碼有十個有八有化妝師有四有咁樣，佢全部咧都俾面嘅。但我哋嘅劇照咧真係折墮到咧，咁我係咪同啲 K 啡一齊一齊踎街咯？有時 唔係咁樣嘢，我諗集行規咯。係 啊，咁後來變嘅，咁後來到二千年後咧，有一套福音電影又揾我影劇照嘅，咁我跟過。我心諗，咦，仲喺度嘅呢啲人，即係做咗幾十年， 唔一定喺度喎，佢有生存到嘛，佢哋。係 啦，但係咧變曬教徒咁嘅，咦，我哋信耶穌啊，係唔係啊？睇老細嘅啫，粗口都唔講嘅，即係香港人係好靈活就咁解啦。即係你咩老細咧，佢就做啲咩情況出嚟。咁但係至到 TVB 咧，即係前年咧就仲得意，因為咧佢哋有個同樣嘅敵人啊，個敵人就係方日華。佢話咧，方日華嚟咗之後咧。我哋所有 budget 咧都規到好緊嘅，咁咧就無論一個飯盒咧都要有職員個 number， 同埋有有 KLF， 即係藝人部有幾多 KLF 嚟嘅。佢話咁你冇咯 ，sorry， 唔係要報足噶。 咁於是乎你冇飯食咯， 係要報足。 即係佢用一個好理所當然嘅 制度化， 你冇飯食係正常嘅，因為你咩都唔係啊嘛咁樣，即係好過癮嘅。即係所以咧，始終都係。即系电影就唔系讲人道主义嘅，真系 冇 嘅。 我哋做记者系好啲，我恶势力噶嘛。 系，因为其实记者 咯，你都系其中一份恶势力啊嘛。 系，我系其中一份，绝对系恶势力啊嘛。 恶势力系咪先？ 所以就系通常啲人咧，即系虽然可能好憎我啦， 系 佢都唔敢俾面色我睇啦。 系咯，咪就系因为你有权啦。但我哋呢啲咪见尽晒咯，即系等于周星驰点解拍到嗰啲 KTV 戏，因为以前都系。 因为佢系被压迫嗰个啦， 冇错啦，就系咁样咯。即系所以咧，即系我有仔仔女女都唔好入呢行啊！真系老老实实， 真噶 系啊！即系要 indie 咯，即系自己拍，自己闯出自己嘅一个风格咯。咁到我自己有机会，即系唔系好多机会啊！有即系我曾经喺嗰间公司做新锐导演，自己揸主意去拍一场嘢，有权力嘅时候，我咪尽量叫到会咯。因為到會你令到大家都好多正能量㗎嘛，即係又冇咩明星，你都係攞嗰啲嘢食㗎嘛，即係頂籠你搵啲靚幫你攞㗎啫，咁但係又唔使嘥咁多資源呢，咁應該好好㗎。但我 so far 至到而家呢，我淨係見過周潤發定唔知咩拍戲嘅時候係出去請咗個人嚟煮飯咁樣，即係應該咁樣嘅。咁所以呢，即係香港嗰行都佢好難改變嘅， 好難搞， 係啊，因為人性嘅問題。 只會有一樣嘢囉，我亦都覺得就話其實學比如一個偏向比較獨立製作的時候，因為可能有一班是從演藝學院啊，或者外國回來的年輕的朋友，其實我都接觸得一些的，那他們反而就不會有受這個舊制度的影響，那他們就會比較公平一些。 就是說相對 indie 的東西，不用跟回那個潛規則去做一些製作上的東西，因為有很多海外回來他讀完電影的，即係我好相信美國讀電影翻嚟嗰啲，絕對係人道主義行先咯。無論你個 crew 咁啊，有工會啊，爭好遠， 佢哋相對平等。嗱，我都少見識啊，我都見識過一次，我喺派拉蒙片廠去見識過人哋拍西片，即係就係成龍嗰啲 job 嗰啲 project 啦。咁佢嗰陣時有套唔知咩時速啊，生誒唔係未到啊，有胡比高伯同埋史泰龍，有唔知咩戲， 麥沙華， 好似之前嘅 KTV 嚟嘅啊，可能係啊，唔知啊。咁咧就有機會去到嗰個拍佢 behind 嘅先啦。咁去到嗰啲人做嘢咧，係洋日住開心嘅， 係好開心 嘅，嘢啊任食嘅。你唔識去食嘢嘅條友踩去到 Lola 帶埋你去，仲 唔係捧啲嘢出嚟？喂，食啊！咁啊，即係咁樣嘅。 佢哋 catering 做得好， 甚至乎咧影劇照嗰個，我哋嗰陣時俾人當契弟嘅。你咪撚坐住啦！攝影師又鬧你，助手又鬧你，演員又話你唔好對咁近。 佢哋冇嘅， 係啦，佢哋不單止係導演話啦，劇照時間咁懟埋劇照師上個 crane 嗰度啊。 係 劇照係影翻頭先嗰個 shot 嗰啲任佢影嘅。哇！香港又要話避咗啲聲啊，又要鬼鬼祟祟咁樣。即係覺得喂，點解人哋西人即係咁講究人道主義，人哋都賺到好多錢喎？即係你香港就話冇資源，嗱香港最叻噶啦。一有所不足咧，就賴資源，又賴 market， 乜都賴嘅，即係根本就攞嚟講嘅啫，即係係個人種嘅問題咯，覺得係，即係個文化嘅問題。 咁你冇辦法嘅， 又要招呼大家啦，好耐冇招呼啦。 哦，今日好少人讲嘢喎，平时同夜晚。 因为我哋都系讲咯，佢哋话。 哦，系咩？ 系啊，因为我哋好充实咧，佢哋怪嚟。我亦都问过朋友啦，喂，屌，捧下场啊，留下言啦，喂，跳听紧点留啊？ 哦，真系有。 即系我哋讲到话走就 系。系啦，我咪去令到佢哋。好入神啊！ 哦， 吴章重案组，吴章 上 表示， 人 在江湖身不由己，万字 Mac 好似当年叶佩文是他徒弟，明明 Mouse 有两位重量级嘉宾，多谢你啊！9527，我谂有父母饮嘅可以避免潜规则啩，例如欣儿。Chris Ryan 黄 Sir 好，吴章上次探长讲过，因为皇后信先有饭食 啊。你知唔知呢单嘢啊？我因为我上次有饭食，因为我拍嗰啲嘢咧，我成日都要同佢哋 interview 嘅，因为随时都即系变咗 friend 咗，即系喺个 set 嗰度咧，即系去或者即系可以有个即系除咗拍戏之外倾偈咧，佢哋都好少同啲第啲人倾偈，除咗导演之外，咁咪我要成日溜去倾偈啊，要拍一啲嘢出嚟，好似好亲切咁， 即系比较写实一啲。 系啦，咁于是乎咧，同佢熟咗之后咧，咁有一镬又系咧。嚟发嘅时候，咁我唔知道佢有呢啲潜规则噶嘛，我唔知道阿方小姐要登记噶嘛，咁攞咗个饭盒嚟食，跟住就俾人喝住啊！喂，你冇饭盒嘅，我真系答唔到佢吓，冇摆低咯。咁跟住阿黄浩信嗰啲走出嚟帮我出头咯。喂，你唔识探长啊？探跟我哋咁多组，你又唔俾饭盒佢搞啫？系啊，咁佢又照讲，哎呀，唔好意思啊，因为咧就咁，咁啊咁啊。你俾我个佢，我唔使啦。即系要去到咁样，跟住先至有个剧务走出嚟。哎呀，唔好意思啊，我食咗好饱啊，请你咁样咯。跟住之后就预埋我咯，即系话之前佢讲我哋废话咯。 系咪？ 你点你都有机会，有可能会整到一个饭盒出嚟。 唔系咁，通常呢啲欺善怕恶嘅， 咪就系咯。即系嗰个行业就系咁样啊，阴公啊，真系。 系。 OK， 喂，咁啊，你赶唔赶住要下场啊？ 落住 tech 留心听嘛， 仲有啲时间，不如 串串在听。 喂，好啊，不如讲多一个话题啊。即系头先我哋大早咧，原本个初衷咧，我同阿 Gary 关咧，就系想讲下呢排啲社会时事啊。唔知阿网 Sir 介唔介意？ 我梗系唔介意啦，我惊你哋介意咋。 我真系从来唔介意，即系老实讲，讲出个真相好难听嘅。我呢啲得个千几人听嘅节目，边有人搞啊？ 你咁咪唔知千几人？ 即系不足为患啊嘛！呢啲即系平均系千几啦。咁咧，所以咧，即系因为呢排，即系大家都觉得好唔对路。 系。 同埋，甚至乎有啲人啊，类比翻2003年。七廿六之前嗰个气压啊，唔知你有冇感觉咧？定系过甚添咧？觉得？ 我觉得啲人成日怀旧咯， 系啊，系唔会重复翻一次， 唔会重复翻一次， 可能会更加劲，可能即系对个因素亦都唔系完全一样啦，系。 同埋，尤其是香港人嗰个系情况系好特别嘅， 嗯， 佢系惊第一次嘅啫， 系。即系跟第一次， 佢跟第一次嘅啫， 系 第二次冇感觉嘅，原 来 系即系 SARS 咁样。 嗯，我 SARS 又同个政府嘅宣传有关嘅。 咁你 SARS 之后都有好多呼吸道病啊，唔惊嗰啲人。 系啊，上次唔知咩流感都系 冇嘢到啊， 口罩都唔戴。 咪嗱，其实我谂即系网上讲得啱，咪好似例如流感咁样咧。嗱，其实前年。其实喺因为流感而死 好多噶， 死人嘅关系咧，其实个数系 多过沙 士，多过沙士， 但啲人唔理喎。 但我有个分析系咁啊，因为上次政府就已经有个经验，有个即系知道教训，所以今次咧唔发布咯。 咪都有发布嘅， 都有发布嘅， 即系唔理啊。 其实我觉得系少，相对两边都少咗。 嗱，我谂咁样讲啊，第一 又冇咗郑经汉咧，又 系， 唔系嗰阵郑经汉有压力 嘅， 而家冇晒。 其实咁样嘅，当然。佢報嘅高低深淺有個問題啦，咁亦都好坦白講嘅就話，市民關心呢樣嘢嘅態度，其實都係一個，我覺得一個好大嘅取態嚟。咁你話唔好講話沙士或者講翻，我哋又講翻就話嗰個而家我哋出現嘅問題，即係我哋原有個 topic 啦。咁啊，黃Sir其實以前嘅時候咧，就佢話我好多嘢講嘅，或者即係有啲嘢爆嘅，你都記得啦嚇，淨係得個黃Sir爆啦嚇。咁啊，時間有限。咁但係我會睇返呢，你問返我究竟未來個局勢究竟係點樣或者點樣，其實我係一個比較偏向悲觀嘅。一講悲觀就即刻 變咗。即刻 變咗。 就係咁。可能呢貓糧加價跟住。 係。咁呢就但係你話究竟 點樣做呢？因為我自己我就首先我就唔係一啲政論節目，亦都唔係啲國情節目嘅，因為我冇辦法喺習近平下面坐喺度聽㗎嘛。但我係只係從民生，或者因為我有朋友或者我自己喺國內做嘢、一路我哋睇到呢個問題一啲個案嘅時候呢，我其實係覺得係擔心嘅。咁而點解我會擔心呢？因為我會個睇法呢，而家佢嗰種跌法呢就唔係好似海雪崩式咁樣跌，佢而係好似樓梯咁樣呢，逐步逐步逐步，你係唔覺嘅、而係逐步逐步 定係慣咗呢， 喺暗中已經做咗樣， 暗中做咗。因為而家我哋所理解嗰件事嘅，其實我哋係關心個表面化，擔心個表面做嘅嘢啫嘛。但係其實你好簡單，大家都理解㗎啦。強力部門佢落嚟香港帶人走，唔係 新鮮事， 唔係新鮮事啦。係咪啊？咁只不過有樣嘢就話，點解我哋唔諗翻嗰件事？既然佢以前做，你而家你就算立咗條例，佢只不過係名正言順做俾你睇啫嘛。 唔係條例就係、是，其實湯家驊都有少少危端嘅，咪食嘢。 唔係佢咁，我而家佢唔驚啦嚇。 佢就係話咧，咁樣有條例都改改少少做啊嘛，意思係。係 啦，咁你其實好坦白講，你唔能夠用呢個歪理啊嘛，即係我哋唔能夠用， 唔能夠接受到呢樣嘢先嚟嘛。係。 咁但係你影響到嗰樣嘢嗱，當然啦，而家嗰個即係嗰種我哋叫做傳聞或者謠言，就話會唔會係？因為呢個法例通過咗，或者某一啲嘢而導致到個經濟，或者某一啲嘅政局嘅局勢會出現有混亂咧。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只不過一個推波嚟、其實好坦白講，就算有冇呢件事發生咧，嗰件事係將會發生喺香港嗰邊。 你意思係邊件事發生先嘛？ 即係好簡單一樣嘢，經濟。我上日講經濟，我唔好講嗰啲咩情況先。 唔講政治。 其實雖然個經濟個內裏面嘅政治都有，但係嗰個層面已經係我認為嗰個覺得嗰樣嘢就係話，已經係一個去到一個好嚴重，但係咧我哋唔覺，因為唔覺個定義就話好簡單，而家我哋所留意嘅舉例係100蚊嘅模式，但係而家出現個問題係可能10000蚊，因為點解咧？從我哋市民講，1億同10000億咧。就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天文數字， 都是天文數字來的。但是如果我們將它縮小了10個零或者5個零之後呢，很簡單，王 Sir 你要10000蚊開支才夠的、但是現在其實 只剩5000蚊而已，即是立刻死了 但是他們不知道這件事的時候，其實他又不即是怎樣說，不再在意留意這件事。 是不是喜歡吃這個的？聞到香味所以 要做。不怪知道了。所以呢就。所以呢就變了，就我現在一路那個擔心其實就很簡單。因為你現在香港的港幣。你其實我們的匯率的差價其實一路我們是相差即是 0.5 厘左右到的。彎左右到的。但是你也要計算一樣東西，就是說現在我們香港擺咗幾多錢喺香港嗰裏面，我哋其實食呢啲咁嘅差價，好簡單一樣嘢。阿王 Sir， 我對人民幣1:1嘅，你又對1:2嘅，咁我走去你要對嘅時候， 咁咪賺硬食咗嗰啲咯。 你蝕息都蝕死你啦，係咪先？對阿王 Sir 冇影響㗎，係咪啊？咁而家個問題其實，究竟依我哋呢嚿錢，我哋頂幾耐？好啦，頂幾耐嘅時候有幾種做法啦。第一種就係加息，要加幾多？好啦，你而家香港供緊樓嗰啲個問題究竟去到邊度呢？係咪啊？好啦，到你儲備你去到一個低點嘅時候，政府要點樣做呢？好啦，呢啲咁嘅問題一路一路衍生嘅，但係你又會留意喎。而家嘅經濟所講呢啲新聞呢，其實係一路冇提呢樣嘢。你有冇留意一樣嘢？呢3個月或者呢2個月喺嘅經濟新聞嗰度講。 咁但係佢控制咗新聞啦，因為你多數人睇無線新聞啦，而佢控制到咧某程度，佢會幫到佢嘅。原因就係咧，好多人嘅情緒行先嘅情況咧，就會令到件事咧成大幾倍咁樣去 collapse。但問題如果佢控制到個新聞嚟講咧， 嗰啲人係死到臨頭都唔知嘅時候咧，佢可以買到時間去解決一啲問題。 而家其實係買緊時間啦，因為嗱，好簡單一樣嘢，我就算好多網友都問我一個好簡單嘅問題，知爆個經濟點樣？嗱，因為阿王 Sir 可以補充，因為王 Sir 都有做新聞嘅知。其實最大個問題就話、是、呢個名詞係有少少扭曲咗。我哋其實而家唔係爆，係冇可能。今日瞓醒觉，突然之间下听日 冧咗 、出现大问题，冇可能， 冇可能嘅呢个 系冇可能嘅，所以我哋唔能够用单凭用呢个名词爆嚟睇。 其实自爆咧系一个非常之情绪化嘅字眼嚟嘅， 系， 因为爆咗咧，一来有画面效果啦，二来有一个 末日嘅效果 啦，系啦，末日就话抵捻死啦。咁但系从来就冇谂过要支爆咗你点爆发咧？ 唔系啊，但系你要明啊嘛，而家你要爆嘅情况就我哋唔能够食花生啊嘛，因为爆嘅又系影响到我哋，我哋其实系陪爆 咁 啊。即系 我睇法系咁嘅，点解而家咁嘅奇妙嘅现象咧？其实唇齿相依呢样就梗噶啦，但系问题咧就系、是、香港人咧已经俾好多。红色嘅资本凌驾咗所有嘅各行各业， 系啊，甚 至乎咧个资产啊，甚至乎你个楼价都凌驾咗，因为嗰啲人玩紧，唔系你玩紧。而香港你嘅 worst 咧，系早几年已经预先发生咗，即系嗰啲上肥后瘦下瘦，即系上阔后下窄咁样，因为收入又好掹紧啦，人工又唔会加，物价系咁高啦，即系香港人嗰忍耐力咧，喺呢几年已经慢性忍耐咗。咁但系到到今日咧，我哋似乎去一个悬崖啦。知爆嘅時候咧，你一日未爆到我哋咧，我哋係完全感覺唔到嘅，因為我哋已經一早已經爆咗啦。 燒 咗 攞油啊嘛， 唔係即係問題，我哋已經爆咗唔覺，温水煮啊煮咗半熟啦。咁但係當你連嗰僅有香港嘅樓價都爆埋，即係嗰啲人揸住啲嘢人人自危咁樣撇嘅時候咧，我哋先至好覺得。但係我反而覺得咧，咁樣對香港人係最幸福嘅。因為你預先已經接收咗一啲更加差嘅待遇啦嘛，咁到佢爆嘅時候，我見到咧樂觀嘅睇法咧，就係香港嘅本土經濟會復甦咯，即係原本有好多人能夠做到啲小生意，服務業又好，製造業又好，賺嘅錢係冇以前打工咁多嘅，但係問題相對大家嘅收費或者啲租冧咗之後平咗之後，咁我哋又可以繼續由慢慢開始。就做一個好窮而有生活嘅一個群眾， 但係你要經歷嗰個時間， 一定係揦嘢㗎。你個數目字，如果嗱，以香港人嚟講，咁撚緊張個數目字嘅，肯定好痛苦嗰班。因為我揾開20,000個月，咁我平時我使都使18,000啦。咁但係同埋你變翻揾5,000個月，但我可能咪使3,000喎。其實你多咗錢使嘅，咁但係問題好多人都接受唔到呢個情況咯，我相信。 看出太樂觀啦，你 我樂觀噶， 你係非常樂觀啊！ 我成日講下啦。 嗱，而家啲人咧話成日攬炒，其實香港人係冇本錢同人攬炒啊。呢個大家要認清問題啊。 話攬炒啲人唔會供緊樓啊？ 唔係，我當你係冇問題，你係冇資格同人攬炒。譬如李嘉誠咁，冇咗99% 身家，佢都仲係一個富豪。你而家其他中產或者基層冇咗9%身家，你係會點啊？你生存唔到咁啊？ 唔係，其實唔會生存唔到嘅。 唔係，即係先你跌到嗰個位嘅時候咧，你連食都冇得食嘛。 即係大家唔會冇得食嘅。 但問題是李嘉誠都仲係一個富豪嘛？ 唔係，咁當然呢個當然係啦。我意思就係話咧，我哋已經俾嗰啲資本家咧 withdraw 咗我哋原本應該有嘅嘢太耐啊。咁變咗就係話你一億同埋十億同你冇分別啫，但我哋嚟講咧，我哋揾少咗咁多，而啲物價難得平咗，係又有翻生存空間。 唔會平咗， 佢唔會冇得平，因為你唔會有得佢咁樣。即係嗱，我覺得又係樂觀啦。 你樂觀啊？ 我覺得唔係你冇乜可能覺得嗰啲人你喺你身上賺唔到錢就仲唔走啊嘛？ 嗱，唔會㗎，因為有其他人取代咗你啊！你唔好以為。好簡單嘅，啲人成日話樓價跌咗，咁於是我咪買平樓咯。 唔係有時唔係買樓係生活啫，唔係資產肯定唔會有。 即係舉個例啦，即係我用樓嚟去俾舉個例啦。樓價平咗，買樓嗰啲都唔係而家買唔到樓嘅，都係一啲係可能係北邊落嚟嘅人買咗咯。 唔係，但今次資爆嘅成分咧，佢就係專係搞北邊落嚟嗰啲啊嘛。 唔係啊，啱啱相反啦，呢個係。嗱，我呢個係我覺得咧就係、是、 咪就係個逃犯條例？ 唔係逃犯條例，大家都誤會咗一樣嘢。逃犯條例就改香港永久性居民啊。 唔係， 如果唔係香港永久性居民，佢唔需要修例嘅。因為只有香港永久性居民唔可以移交嘛。你唔係香港永久性居民，分鐘踢咗翻去啦。 唔係就係問題就係有好多強國人攞咗香港永久居留啊嘛，已經係， 但係問題 嗰啲專才嗰啲成， 但係呢班人係相對一個少數嘛。佢如果收條例咧，其實嚟講佢就共咗而家攞住香港永久居留 嘅人嘅，你講影響力就 唔係影響力啊！你啲企業啊，即係其實嚟講咧，佢而家係其實係。 其实而家最惊系厂落， 一个绑架嚟噶，系交赎金嘅。而交赎金嗰班人咧，其实就系香港永久性居民。呢个系最大嘅问题啊！ 嗱，我乐观嘅嗰个论述咧，就系香港人已经一穷二白，冇嘢输。 唔系，李嘉诚而家输噶，李兆基一输。 我讲我哋呢啲无产阶级嗰班。 嗱，无产阶级另外一个 level 啊！ 我觉得呢啲系最大啊嘛，而家。 唔系无产阶级就系你都系上面有人请你嘛，而呢班人。被人共咗產之後，你下面嗰班人做咩咧？ 其實， 即係呢個係問題嘛。 其實個牽連嘅問題，我諗要咁樣講啦，即係我比較客觀啲啊。其實因為我哋從我哋97年之後咧，其實我哋有好多嘢係唔覺，係俾人取代咗。嗱，好似例如我哋叫做一個頂級嘅金融制度，行緊嗰班人咧。其实已经唔系我哋以前英资，唔系我哋港资，唔系华资，而家全部已经系嗰种人嘅，即系难听啲讲句，我哋叫做衰嘢又系佢哋，好嘢又系佢哋，因为佢哋所垄断嗰个银码系好夸张。第一，好啦，我哋其实我哋一路蒙在鼓里，我哋买股票嗰啲人，我以为都系以前咁样嘅吓，或者会受买嗰啲嘢嘅，嗱呢个影响当然系一定有问题喺度，但系。我點解我會覺得呢？因為我哋而家其實係一個好單向性嘅地方嚟嘅，做嘢嘅地方。好似例如我哋主要做啲咩嘢？金融啦，賣樓炒賣上嘅嘢啦。其實我哋實業，我哋本身係冇嘅。 呢樣咪就係長期 長期係冇嘅。嗱，你所以你會留意到一樣嘢，就話點解我哋香港全大部分嘅後生仔唔係做地產保險就做 sales， 你其實你會留意到一樣嘢，其他嘅出路係好窄好窄嘅。 唔係咁，咪當然呢樣嘢即係嗰段時間咧係一定好撚大鑊。 唔係嗱，梗係大鑊啦。 咁但係之後一定有個出路，個出路就係、是。已经放弃咗用嗰啲嘢生活啊嘛， 因为嗱，当然我哋有一个准备，或者我哋有个思考，可能表面上我哋个身体冇咁痛嘅，即系好简单一样嘢，我哋两个同阿王 Sir 行山，你哋两几个行山，你哋预咗跌嘅，咁、如果当你跌喺前边扑亲嘅时候，系咪好似冇咁伤啊？因为你哋跌过晒啊嘛，但系好坦白讲，如果我第一次同你哋行山，我跌系咪好金先？ 冇错， 系咪啊？呢个系一个感觉嚟噶嘛？好啦，而家我哋要讲嗰一样嘢就话，我其实咧有好多师奶啊，尤其是师奶呢种嘢，佢好周时问，跌咪好咯，可以平买楼啊嘛。嗱，呢个系一种心态。另外一种就话，当如果人民币贬值20% 嘅时候，嗱，而家其实全民已经讲话唔止贬值20啦，实数嚟计吓，因为而家去到 M4 啦嘛。好啦。你嗰陣時啲人就話：，如果係咁啊，好啦，我買淘寶就發達啦，平幾多啦？嗱，依咁短時間， 眼前嘅嘢嚟嘅。 而家其實香港人係睇眼前嘅，但係 所以咪唔覺得好大件事。 但係我問心講一樣嘢，首先你買樓嘅過程，嗰班師奶肯定係拎唔到10%，唔係100% 買樓嘅，就算你跌到幾多都好，係咪啊？任何嘅人都好，好簡單一樣嘢，去到嗰個時間嘅時候，嗰種咁恐慌性。你估我哋真系举例，而家600万层楼，我哋当跌一半，我哋普通一个人，银行会借钱俾你咩？ 唔会借噶， 唔系咯， 咪就系话，唔系即系我成日讲就系话，你拥有嘅资产系唔会再负债， 系， 但系生活系唔会生活唔到嘅，我认为系，因为本土嘅消费可能个增值好低，咁但系你成个社会嘅问题嚟噶嘛？ 唔系，问题就系、是、呢、這个就系过往嗰个情况。而家嚟讲系一个取代计划。 咁但系取代计划，你都系个谂法啫。咁但系实情嘅现实，佢实唔实行到咧？咁样就系靠我哋。即系我意思话，想资爆，我有排挨，可能系致命地好辛苦。问题就系都要克服噶嘛。 唔系，因为 你冇办法改变噶。 因为我哋个问题就系、是。就是一種好慣性的心態嘛，我有事咪先走先咯，係咪先？佢冇人會講住就有問題，我會留低噶嘛，即係呢個係香港好獨有嘅問題。 中國人全部都係咁， 有事走先噶嘛，係咪？即係佢唔會就話喂，我如果呢個地方我住嘅地方有問題， 我係諗住係要守住我屋企，冇呢樣嘢噶嘛，即係呢個係係全世界， 走一塊好世界， 走一塊好世界噶嘛。咁你個問題有一樣嘢嘅就話，因為就係有呢種咁嘅心態嘅時候，其實當你去到嗰個社會，咁你估仍然仲有某啲人，當然以一個樂觀嘅睇法就係嗰班人走曬，又或者某啲人冧咗嘅，咁另一啲人上去取代咯。 咁其實買大細嘅啫，因為會發生點樣咧？即係我相信。即係最 worst 嘅諗法就係阿杜光常話齋啦，啲人落曬嚟搶咯，搶錢又好，搶職位又好，都搶。 因為佢本身有能力去做呢樣嘢， 唔係啊，因為 呢最大問題，佢冇能力做唔緊要啊，問下佢有能力做呢樣。 因為點解咧？舉例，好似即係九龍深威啊，馬過地區性近海皮嘅豪宅都好咧，你行過夜晚咧， 冇燈噶， 冇燈嘅。嗱，呢啲佢就當磚頭嘅。好啦， 因為唔使俾人抄家， 唔使俾人係啦，呢啲當磚頭。但係我話俾你聽。都有可能會抄的啦，而家其實就 唔係抄咗冇錯，一樣係一樣唔著燈啫嘛。 係啦，一樣係啊。 但問題只不過張契唔同咗啫。 係啦，因為而家其實咧好簡單一樣嘢，我理解咧，即係我啲即係地產嘅朋友，佢曾經講過咧，佢話嗱，而家我哋一個好表面化就話，喂，成日睇即係大台，成日都話，而家我哋買樓嘅指數又升啦。但你有冇佢有冇講過一樣嘢就話？讲呢个礼拜成交咗几多少个咧？ 唔会讲嘅，佢就系唱好嘅啫嘛。 你只好简单一样嘢啫嘛。如果你成个举例新城市或者成个沙田区，佢卖即系买啲名牌嘅屋苑，你卖几个，佢就叫照计条数就系上噶咯。系咪啊？嗱，呢个就系一个好隐性嘅误导喺度。另外仲有样嘢，而家啲新嘅所谓叫做艺豪宅区，其实系已经好多一啲。香港人，但系讲嘢永远唔会 讲新香港人啦，即系 新香港人出嚟，其实已经系占据咗好多个社区，我哋系唔觉嘅，我哋唔觉嘅。但系佢哋而家其实佢哋好隐性嘅，佢哋唔会好似我哋见到即系 Facebook 五毛嗰啲唔会嘅，佢哋全部唔出声，好低调，好呢啲嘢。咁其实系一路取代紧嘅，即系我一路觉得，因为我住沙田，我住新界区嘅，我其实我日面对嘅就系呢啲咁嘅问题。 咪同埋有样嘢。即系大家可能一般香港人咧，好恐惧呢啲，要佢哋嚟咗卧底，嚟咗间店。 唔系， 可以接收咗你，唔关事。 唔系问题就系佢嗰啲人未必 100% 代表共产党同你有仇啊嘛，佢都系避难啫嘛。其实 佢唔系你避难啊，佢系接收咗你哋啲资产。 其实咁样噶， 即系你 系啦，往常有嗱，可能佢用接收呢个字比较即系强一啲啊，因为其实佢个意识有一样嘢系同我哋唔同。佢因为佢觉得香港根本系佢哋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佢哋当佢哋落嚟攞佢哋所有嘅嘢咧，佢觉得系应得嘅， 兑现紧觉得 系应得嘅。咁但系对于我哋自己本身嚟讲，我哋有旧嘅历史，我哋有价值观嘅时候，我哋就变咗同佢唔同。但系嗱，佢认为佢冇错嘅，系咪先？佢认为佢冇错，佢好简单。四个学生，大学生落嚟，佢走去啲地产公司讲。香港人租呢度几钱？我加多20%，然后我俾一年租你。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但系你要明白一样嘢，呢种人其实如果你爆，佢哋究竟系点样咧？ 冇影响 嘅。佢哋呢班人其实系唔会大影响噶。 系。 其实我一路都觉得，因为点解咧？我住紧嗰度，我其实。我同佢相處過啦，因為佢哋冇惡意㗎，即係佢哋係好，即係只不過，因為佢哋個本身個意識形態同我哋係完全唔同嘅。佢覺得香港係我哋嘅地方，咁我去邊度住合理啊？咁好簡單一樣嘢，有啲就更加扭曲嘅。佢會講，王 Sir， 點解你哋個好生活得，我個好生活唔得啊？咁即係佢會有一種諗法㗎喎。我接觸有幾個係咁樣嘅，你哋成日話我哋唔好，點解你哋過呢啲生活又得，點解我過唔得咧？咁，即係佢哋有呢種嘢嘅。 係， 咁而且佢佔嗰個比重其實已經啊，我覺得其實某幾啲地區嘅，尤其是比較中產化一啲嘅地區，其實已經佔領咗好多嘅啦。所以你話你影響唔大，其實我話俾你聽，我接觸啊，我唔夠膽講全部。佢哋買樓係嗰陣時係一炮過， 呢啲都聽唔少啦。 咁你對於如果我哋供緊樓嗰班同佢一炮過嗰班，如果你大鑊嘅時候，咁你邊個死咧？ 咁或者我係補充一下啦，即係可能國情唔同啊。 即係香港人覺得咧，即係啲強國人嚟香港買樓啦，一次過俾曬錢，或者交咗家年，其實不嬲都係咁做。 唔係佢哋不嬲係咁㗎，其實 佢唔係特登咁做嘅，佢係不嬲咁做嘅。甚至佢哋會問嚇、啊，可以供嘅咩？係 啊， 即係咁樣嘅。嗱、啊，同埋喺大陸嚟講，租樓係俾半年或一年租嘅，唔係逐個。 因為你無信唔過啊嘛，任何人都。 唔係佢不嬲都係咁。 個制度都係信，因為信唔過先有咁嘅制度嘛。 所以佢哋慣咗啊，即係話唔係哇，一俾俾一年租咁樣。佢都慣嘅咯，不嬲都係咁做咯。 係啦， 咁所以我覺得總之睇爬啦，即係你開心之餘，你都要預咗食屎㗎啦。總之，即係我覺得香港人好多人都等自爆㗎嘛。 唔係，我覺得咯，自爆你唔好諗住食花生，就諗住人爆你唔爆咯。即係任何嘢都好，去少啲旅行，去少啲窮。 得啦，你咁樣俾人鬧啊，大佬。 唔係咁咯，因為你周貪 冇所謂嘅，鬧咪鬧。 唔去日本唔得㗎而家。 唔係咁咁， 我都耐冇去啦。 我都好耐冇去啦嚇。不過可能遲啲我個仔想去咁一件事。咁但係就我會講咯，即係起碼留翻多少少現金喺個袋度咯。 就一樣留現金，真係。 即係留翻啲現金，即係好簡單一樣嘢。舉例公司放你兩個月假，咁你就算落街即係買包煙或者食串燒賣，咁你都要個袋有或者有錢扎袋㗎，係咪先？即係咁樣嗰啲。 OK， 喂，咁啊，再招呼佢哋先。 廖廖因為開緊工唔方便講嘢， 入咗啦， 入咗啦，呢個未。黑兒廖廖香港娛樂圈沒落原因太多，但佢今日內容好精彩。多謝探長兩位重量級嘉賓， 多謝嘉賓，多謝嘉賓， 多謝探長。 哎呀，屌呢啲真係好煩啊！ 喂，係啊，咁咧就有位譚建章啊 ，John Tam 咧，咁就要多謝就招呼佢喺西安，以前蘋果日報嗰位。 哦，係啱啱啱啱去咗幾日， 係啦， 我出食兩餐飯啫。 係啦，係啦，咁要多謝阿王 Sir， 以前佢有位同事《蘋果日報》嘅，咁就知道阿王 Sir 今日上嚟，我同佢見面，咁啊就特登就 PM 我，就話阿 John Tam 譚建章啊，咁咧佢就要多謝王 Sir 話你招呼咗佢，咁啊咁佢同佢講聲多謝， 歡迎到西安啊， 係係啦， 王主任嚟無期聽緊無期地震先知裡面又有 live 啊， 早年好奇也。去做过林记，在文化中心拍一套剧，有郑伊健和蒙嘉慧，但两位好好对我们林记，好深刻。只是那一次，要括弧连全个人希望爆 ，it must be destroyed in order to rebuild。陈先生有无奇不有主持正，陈先生今日咁早开播， 系、哎、突发噶嘛，我哋而家。 J.P. 列分析得清楚直接，無指向上，無指向上。包英路現在網台流行開特發。 哦，係咯，因為而家個個都係開特發。 突擊啊！ 唔係因為最主要係鬥數量多嘅。 但其實咁樣嘅，我哋原意本身咧就首先我要同網友講聲，因為探長就好就我哋。咁因為我搬咗屋之後咧，其實我應承咗探長好耐，咁而家你喺荃灣嘅，咁我變咗咧，如果你哋做夜晚即係做 live 嘅時候咧。咁我變咗個走嘅時候，我都唔知點搭車。 咁我真係好夜，有時停唔到嘅。 咁所以就變咗咧，就即係其實我要好多謝探長啊，因為佢就我呢個時間即係錄音。咁我自然阿王 Sir 啱啱今日翻返落嚟香港，咁我梗係捉佢上嚟啦。 係啦，正啊，真係感謝啊呢個。 咁呢個我諗三個咁特別嘅組合，我諗其他網台都冇乜出現。 係咁啊，真係好啦，大家 enjoy 到差唔多咧，我又差唔多時間啦，係唔可以阻你 hold 你咁耐時間。咪多謝王 Sir， 多謝曬，多謝曬，上嚟多謝大家啦， 係啦，專登上嚟做一集咁樣。 空空 Gray 好，探長好，王 Sir 好，呢個話題好好，但滴住開工時間。 喂，但係呢個話題講唔得耐啊，因為太過 dark 嘅，我覺得。 係啦， 咁唔緊要嘅，嗱咁啊嗱，而家我哋都差唔多時間，咁啊早唔知就覺得 OK 嘅，咁啊俾多個 like 或者即係支持下探長， 支持下 係啊， 即係其實互相支持啦，即係譬如覺得好聽嘅就揾下王 Sir 喺邊度出現啦。就聽下無奇不有啦， 記得聽翻你啦， 係啦，狗吹嚟緊嗰啲就知㗎啦。 最緊多啲重溫嚇，如果重溫得唔好咧，往常冇機會再嚟㗎啦。 乜咁講？請都請你唔到， 拉低咗啲氣味嘛。 好明顯高咗啦，睇下幾多人先，睇下成績先。但係冇壓力㗎，哇！晏晝都有百四，有好多㗎啦，對我嚟講。 多謝多謝， 好多好啊！喂，咁啊，多謝各位啊，係咁瘋狂咁樣多謝唔同嘅人啦。咁啊，留言有時要讀翻一啲歡樂滿中華，唔係嗰啲叫咩啊？ 科隆广东话啲都要， 科隆广东话赞助啲， 系啦啊 ，Soso 最紧要啲啊 ，Hong Kong 啦 ，Max Low 同埋 Wilson 同埋啊 James Lai 咁啊，多谢你哋嘅 sponsor， 咁我亦都会。 铭记于心， 系啦，同埋得闲会揾多啲朋友上嚟一齐吹下水，多啲唔同角度，大家可以思考多啲咯。最主要，即系唔单止净系娱乐嘅，我觉得网台，即系对我嚟讲啊，咁当然有啲纯娱乐嘅，我哋咧做唔到啦。 唔系，我哋已经系喺网友嘅立场，我哋已经系好娱乐噶啦，因为你要知道，我哋嘅观众，我哋唔系。大台嘅观众啊嘛，我哋其实我哋而家听得我哋嘅节目或者听重温嘅节目，其实佢哋已经系有佢哋自己嘅特性嘅。 系，冇错，冇错，先听得落去。 系啦，所以你我就好唔中意咁样讲嘅。喂，我要就观众，或者我要就听众，其实观众听众系唔使就。 系，我从来都唔会咁谂嘅。 系，从来唔可以咁样谂。 系啦，咁所以就要接受到你一定小众嘅数目啦。咁但系有好多人我睇住佢变嘅。即係哇，成日都即係要哗眾取寵啊，講好多粗口啊，或者要鬧人鬧到咧，你同佢無仇無怨咧，要就落地獄啊咁樣。即係嗰啲我就盡量少做啦，控制下自己啦。除非真係真心咁講，我 真心就落地獄 啊，冇錯。喂，咁好，多謝曬， 多謝曬， 拜拜，拜拜，拜拜。